把那个黑板上就抄在第一页，这样子，点心的站在第一页这边。嗯。好，那今天这样子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刑法分则。那刑法分则部分就是从这两个开始，然后就上了最后一堂，所以大概会有大概9堂课左右。对。那依照我目前排进度，应该是上不完，只是怕讲义出不来。对，现在每天都赶工，可是下礼拜有。下拜5堂，哎、欸，下拜4堂课嘛，对不对？所以，是吗？下拜五天，还是大家觉得今天是拜天，今天是这个礼拜的一天，所以算法跟我不一样的。总而言之，就是下，就是接下去的，接下来7天，会有4堂课，因为礼拜六要补2堂嘛，对不对？下午跟晚上，然后一再各1堂，对，所以我们这礼拜这几周的进度会非常密集。对，哇，赶快加油，把讲义生出来。对，因为刑法分则讲义其实不太好写，因为它其实还蛮就是繁琐的，就比较杂一点。对，所以需要有，然后要看一些东西才能写进去，怕漏掉。对，好，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在礼拜天的时候还跑来上课，这样子。因为通常大礼拜六、礼拜天应该都是跑出去玩，可是今天就忽然就放晴了，这样子。像我昨天想要出去玩都没有办法出去，因为昨天还是下大雨。所以有人去听演唱会吗？没有，听演唱会他今天就不来了，因为卧倒在家中。也没有啦，因为昨天是那个陈奕迅演，昨天吗？忘记礼拜晚礼拜六。对，好，那刑法分则这部分学习呢，其实就是以前也讲过了，就是要熟练。所以每一个罪之间呢，它那个单独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以及呢，这个罪跟其他的很相似的罪，或是跟其他的有所谓的很近似的罪之间是什么关系，需要弄得非常清楚。然后一般讲义这边呢，其实都是以实务见解为主，因为在刑法分则的学习上面，实务见解占有很重大的分量。不管你是考选择题也好，或是写证明题也好，只要有实务见解、实务的表态，那你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刑法分则的学习就是把构成要件要素背熟，把构成要件背熟，然后相关的构成要件要素里面的实务见解是什么要知道。那通说其实刑法分则比较少通说，因为其实每个人讲的都不太一样，某一个问题一定都会有好几说。对，那我不打算把全部的学科都讲，因为我觉得这样会造成你们学习上的混乱。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学刑分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参考书写真的是非常可怕。对，什么一大堆说，同一个问题就好多说这样子，然后就困扰着我这样子。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能够是一种非常精简的方式。对，就是大致上面的重点知道抓到，然后通说跟实务见解抓到，这样就好了。那剩下的那些零扣的累积，就是一些有的没有人在说话，那就不要理他。对。那其实在学刑分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你用的观念还是跟你行动息息相关的，所以你行动学不好，刑分基本上就会比较痛苦一点，就比较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其实都是行动概念在运用而已。对，那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刑法分则就是刑法总则具体化。对，你学那么多刑法总则那些原理原则之后，那你总要知道说，那些原理原则怎么样透过立法者他所设计出来的构成要件，运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那你要靠刑法分则的解释。对，所以目前，所以接下来上课呢，如果有相关刑法总则的地方，我觉得我如果要再复习的必要的话，我会再讲一次。对，那个部分就请大家。如果你已经会了，就稍微耐心，因为我怕之前总则很多很前面的东西虽然上过了，但是其实大家都忘记了。对，那个部分如果有再遇到的话，我会视情况再做一次补强这样子。OK， 好，那就开始从我们今天就开始杀人。对，那下礼拜就开始，今天是什么？今天应该是杀人的伤害。对，下礼拜就可以来妨碍人家的自由，对，然后侵害人家性自主。对，反正就是每个拜都会有在做某些犯罪行为。对，那学刑法分则其实基本上呢，我必须这么说，要有想象力。所谓想象力，就是说你要去想，天马行空想，去想各种各式各样的案例事实。对，如果说你只要学到什么地方有觉得很奇怪，你可以乱想。对，那这个条文是涉及到什么样的情况犯罪事实呢？基本上每一个刑法分则条文，它都有它心目中最想要解决的那个犯罪事实的图像。对，那是什么？ 种图像学习法有时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老师讲一些奇怪理论，那就把某一些那个地方的当初所想象的那个图像把它模糊掉了，而让你在考试的时候就陷入一种模棱两可的状况当中。这个等一下我们可能就会遇到，对。不过不管怎么样，反正在新马分的时候呢，你基本上就是把它设想成越想越多越好，奇奇怪怪想。但如果你想到的某种案例事实，那你觉得很有趣也很奇怪，那不知道该怎么样用新马分的里面的相关的构造来处理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讨论，对。因为老师们在想题目的时候也是挺蛮心慌乱想的，对。他有可能觉得说某一个这样的犯罪事实，觉得好像很有趣，但是呢，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他就想要听听看你们的意见。听听看你们意见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考试的时候把它出来，对。所以他就看说，原来是大家是这么想的，那他就获得一些灵感。我自己是觉得是这样子的，对。他不一定已经有标准答案，他只想听看大家的意见是什么，对。好，那就从杀人罪章开始。那基本上呢，所谓的侵害生命法益罪章啊，刑法分则里面的架构呢，其实我不打算照条文上面的顺序来说，因为如果照条文上面顺序来说的话，第一个出现的100条是什么？内乱外患罪，这是保护国家存在的一个犯罪。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在传统上面我会说啊，刑法分则依照所谓的法益上面区分，可以分成所谓的国家法益，从100条以下。社会法益，社会法益第一条在173条，放火罪，以公共危险对人为首开始的社会法益，然后再过来才是所谓的个人法益。所以我上次有这样依照所谓的国家社会个人法益，我们的刑法典是这样子编排，没有错。但是呢，其实在学习上面呢，大家都比较建议说呢，从个人法益开始学，然后再去学那种跟个人法益超出个人法益以外的，跟一些国家体制性的制度，或者是跟社会上面某种制度有关系的，或者制度性的法益，再从这边切入。所以我的顺序呢，基本上我会先讲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然后再过来讲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最后才是说的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对，那侵害个人法益犯罪的第一章当然最重要，就是说侵害生命法益，侵害生命法益。基本上侵害个人法益犯罪，基本上有所谓的侵害生命啊、侵害身体啊、自由啊、财产啊、隐私啊、性自主啊，这样子的这些东西。那其实性自主这个东西呢，它的条文的编排位置有点奇怪，它是在你会发现说，其实性自主不是保护个人的法益嘛？那为什么它是紧接着在妨害风化罪章前面，好像是坐落在社会法益的这个体系架构下面？那个是因为性自主。妨害性自主罪章在以前是被放在所谓的妨害风化罪章，那意思就是说，以前立法者认为说呢，这样一个涉及到性自主相关的这样的行为，其实是跟道德上面是有一些违反的，大家就觉得说这是违反了社会的善良风俗、善良风气，所以以前的妨害性自主相关就是说强奸罪啊、猥亵罪啊，那个都是把它放在妨害风化罪章里面。那是因为八零年代开始性自主一直抬头，所以把那个章名做了修正。可是他就为了避免去破坏整个刑法体系，所以他还是把它摆在妨害风化罪章前面的那个位置，他只有把章名去做更动。所以你会发现说，虽然妨害性自主罪章是所谓的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但是它的位置跟其他的侵害个人法益犯罪不太一样，原因在这里。那我不认为说妨害性自主罪是一个所谓的有独立出来的罪章的必要，它基本上就是一种特殊的侵害自由法益的类型。对，那你会发现有些书也是这样子认为，这样放这样顺序，所以我会在自由法益的那个部分讲完了所谓的妨害自由跟恐吓危安罪那些相关的很典型的妨害自由罪之外，我会紧接着上到是妨害性自主罪章，我会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来谈，这样也比较符合它跟妨害侵害个人法益的这样一个体系的这样一个架构。OK， 好，那就从杀人开始。基本上呢，侵害生命法益罪呢，依照行为客体有不同的，它可以分为所谓的杀死人，或者你杀的是胎儿。对，虽然人跟胎儿是一个生命体，没有错。但在刑法上面呢，我国的刑法典是把它做不同的评价，那几乎各国刑法典都是如此的。那为什么要做不同的评价？因为虽然它都是一个潜，它也就是所谓的潜在性的生命，所以它也是一个生命，但是它毕竟没有生出来，所以在规范上面的价值上面呢，毕竟不像已经生出来的人一样。所以杀侵害胎儿的生命法益的部分，你会发现它的规范密度跟杀人罪比起来是有差的。杀人罪其实有非常非常广泛的规范密度，什么意思？就是他用了好多好多条文，设法去把它尽量的保护到，像是所谓的有所谓的实害犯罪啊、危险犯罪啊，那实害犯罪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法条，对。但是呢，就杀胎的这个部分，杀婴儿的这个部分， 他其实没有处罚所说的所谓的过失杀死胎儿的这样的行为，或是过失致胎儿重伤的行为都没有，也没有处罚伤害胎儿的行为，只有处罚堕胎的行为，就是跟我们这样认识，就是故意堕胎，就是把胎儿直接把它堕掉，就是结束胎儿的潜在性生命这样的行为。所以你会发现，从杀人跟堕胎罪章里面的两个的条文的数量也好，规范的层次也好，程度也好，其实堕胎罪章都远不及于杀人罪章，那是因为胎儿是只是在刑法上面被视为是一个潜在性生命法益而已。对，这个是有这样的原因。所以呢，如果说涉及到堕胎罪章的部分的时候，它其实它的构成要件会比较少一点，相较于杀人罪来看。那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呢，基本上是从200，上次有说要请大家法条来嘛，对不对？那就请大家盯着法条看。对，从现在这场应该是我把法条放上去了。对，所以这次就没有兑现，我提大家一下。杀人罪章在第22章嘛，对不对？基本上就是从271条到276条，这个是侵害正常，不是正常人，就是正统人，就是非婴儿，应该说非胎儿的那些剩下的那些人，就是一般人了，就是271条到276条。那他其实呢，在犯罪的分类上面呢，我不建议大家说直接就从271这样一条一条把它解释下来逐条释义啦，原因是在于说它其实是有体系的。什么体系呢？例如说像黑板上所说的体系是，第一个先把它区分成所谓的实害犯跟危险犯，因为它是保护人的生命法益，所以基本上如果说必须要产生一个人死亡结果的时候，像这种犯罪发生为所谓的实害犯，要是有受到生命受到实际的损害，那如果说不要求生命受到实际的损害，只要求说行为对于生命造成一定的危险，那是危险犯。那其实你从法条上面的顺序，你也看得出来说，实害犯的犯罪基本上就是从271到276，那危险侵害生命法益危险犯跑哪去了？危险犯是在被搁置在伤害罪章后面，是所谓的遗弃罪章，是个所谓遗弃罪章，是要在第25章从293条以下开始，对，所以293以下其实它其实在分类上面它也是所谓的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只是说因为它是危险犯，它是危险犯罪，它不是侵害法益的实害犯罪，所以另外把它放在别的地方 ，OK。所以从实害犯跟危险犯的分类，你可以这样归类：271到276基本上是实害犯，那侵害生人的生命法益的实害犯，那293一直到29，应该是293到295为止呢，这是所谓的遗弃罪，就是侵害生命的危险，它是侵害生命，造成他的行为造成生命的危险可能性，所以它是危险犯。OK， 所以从实害跟危险角度，你可以这样去做分类。所以你在学的时候呢，你的顺序应该是紧接着在实害犯完之后呢，就学遗弃罪，而不是中间插入的伤害罪。OK， 那这个是就杀人这个故意杀人部分，实害跟危险犯可以先这样分。那实害犯里面当然又有所谓的故意犯跟过失犯这样的分类啊。故意犯呢涉及到271到275的这样的规定，那过失犯是在276条，过失犯是在276条。那271到275里面，其实呢，它这个这些故意的实害犯、侵害生命法益的故意实害犯，其实它又可以把它去做分类。那怎么分呢？黑板上画绿色框框，这个是那一个罪章的最基本构成要件，所以是271条普通杀人罪。其他的273、274、275基本上都是271条的这个普通杀人既遂罪的构成要件的变体构成要件，还记得变体构成要件吧？就是273、274、275都。它的所谓的构成要件要素都可以包括271条的所谓的构成要件要素在里面，但是它还比271的构成要件要素还多了一些程序要素，比如说272的部分是多了出了所谓的实际组成尊金属这样的要素，273呢多了一个义愤特殊行为形状，274条当然是多出了一个生母在哺生产之后的杀妻之女，275条它差别是在于说所谓的教唆或帮助使人自杀，这个我们把它称作为所谓加工自杀。那后面后段是所说的受嘱托的承诺杀，基本上它也是一种减轻的构成要件，它也是一种减轻构成要件，只是说273、274、275它加重或减轻的理由各有不同，对，各有不同。不过它们都是属于271条的变体构成要件，它们都是属于271的变体构成要件。好，那这个是关于故意实害犯部分，最基本的犯罪是271。所以273、274、275这些犯罪，基本上呢都是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他们本质上面跟271都差不多的，只是因为它多出了某一些要素，那这些要素导致它的刑度上面被加重或减轻。好，那剩下的过失犯就是276条，过失犯就是276条，没有跟他其他东西跟他比。他如果你要再分的话，可以分为第一项普通过失跟第二项的271，第二项义务过失。 好，那以上是所谓的侵害生命法益的实故意的实害犯还有过失的实害犯这个部分，我们就先来讲这个部分。那把这个部分讲完的时候呢，是讲危险犯就是一级罪状的部分，然后再接下去讲比较小一号的人，就是所说的胎堕胎罪状的部分。好，基本上如果法条上面有什么体系的话，我都会先上讲过一次，然后再进入到个别的构成要怎么解释。对，不然的话一开始就进入这个构成的时候，怕大家会有点迷失掉这样。那在讲杀人罪之前呢，当然侵害生命法律之前讲杀人罪，当然刚刚讲的是说270条规定的那个杀人者，那个人呢，那个人是什么意思啊？那个人当然是要排除所谓的行为自己啊，所以自杀行为是不处罚，自杀行为是不处罚的。问题是说，那除了行为之外，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在刑法上面被视为人呢？所以学民法总则的时候呢，你一开始也是会遇到这个问题啊，到底权利是，也就是在民法上面所涉及到权利的这个问题啦、啊。那刑法上面就是涉及到人的实际的问题啊，什么时候可以被当作人然后来加以保护呢？那如果不能够被当作人来加以保护的话，那就只能够当作什么？有可能涉及到边际案，就是所谓的胎儿。所以人的实际这个问题，讨论问题的实意，其实是在于说，它跟到底要适用的是杀人罪章，还是要适用的是堕胎罪章？那不要忘记了，行为要跟责任同时存在，故意也是要跟行为同时存在这个原则，这种才叫过了，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到底行为客体存在的时候，行为客体是人还是行为客体是胎儿，一定是以行为时和有的时间点为准，一定是以行为时的时间点为准。所以行为时如果还没有符合人的时期被视为人的要件的时候，基本上它顶多就是一个胎儿，你要是用堕胎罪章相关的规定，而不是用杀人罪章相关的规定。所以人的时期基本上这个实例探讨这个问题的实例，其实是在跟堕胎罪章去做的分界，跟堕胎罪章去做的分界。那人的时期有好多说啦，其实我觉得这些说你也不用去背了，反正你用想象到就知道了。当然女生可能比较容易想象到，男生可能不太清楚这些名字是什么。对，第一个是所谓的分娩开始说，又称为所谓的阵痛说。那这个是所谓的德国痛说，跟林三田老师跟国内的德国学者见解。阵痛说说什么呢？所谓的阵痛，那表示说什么啊？被吸啊，被吸啊，要生了，对啊。所谓的阵痛，意思就是说，阵痛在过去在或者在医学上面都被视为是所谓的生产的开端。如果你没有阵痛的话，基本上呢，你还感觉不出来说自己要生了。所以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个连续剧说啊，肚子痛，我、哦、很痛，痛快要不行了，这样子，快把它送到医院去。那个时候一直说还阵痛，对啊，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在医学上面叫做所谓的分娩开始啊。所以分娩开始说跟阵痛说呢，其实在刑法里面是一样的，因为分娩的时候是阵痛的开始。那你说？那如果所以只要孕妇开始阵痛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如果你采这一说的话，从那个时候开始，行胎儿那个里面孕妇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生命就被视为人来对待，就被视为人来对待。所以如果采这一说的话，从那个阵痛时间点开始就被当作人了。那其后所介入的各式各样的行为，对他的攻击，都会被视为是所谓的杀人或伤害，而不是单纯的堕胎行为。对。那下一个问题是说，那如果说有的人就是没有阵痛。没有经过阵痛这一段期间的怎么办？如果没有经过阵痛这段期间的话，有符合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羊膜囊破裂，不要问羊膜囊，我也不知道。对，反正是医学上的名字是羊膜囊破裂。羊膜囊破裂跟羊水破裂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对，那第二个是所说的，如果是所谓的剖腹生产的话，那就从要剖腹生产什么时候开始啊？医生把你肚子切开那个开始，就是所谓的。就是去替代那个阵痛说啦，因为依照阵痛说的看法，你要阵痛啊，但是如果没有经过阵痛这段期间怎么办？那就是看有没有羊膜破裂啊，或者是有没有剖腹生产之后有没有动刀，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从那个之后的时间点开始都是所谓的杀人或伤害的规范，啊，那个时间点之前都是所谓的堕胎罪的规范。OK， 这个是第一说。那这一说的理由是什么呢？也蛮有趣的啦。这说理由是说，你先去看200。堕胎罪那边的规定，不是堕胎罪，生母杀人罪274。274的法条说什么？274是说生母呢在生产时呢，或是哺生产后，然后把自己要生出来的那个胎儿把杀死嘛，对不对？不是胎儿，婴儿把杀死。所以从274条那个生母于生产时这个字，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当生母在生产的时候，那一刻开始，因为274是什么侵害人的法益的罪章，侵害人的生命法益罪章，所以从274那个母于生产时，你就知道说，哦，生产时就可以用274杀人罪来处罚了。那可见什么？生产时就已经被视为是什么人了，人家加以保护。所以第一个理由是这个。那第二个理由是所说的，我刚才讲过了。 堕胎罪它其实规范密度很低，它没有处罚到什么不小心把胎给堕掉的行为，它没有处罚这种过失致胎儿死亡的行为，它也没有处罚所谓的故意伤害胎儿的行为。所以如果说你把那个你不是采取分娩开始，说你是采取比较后面的见解，例如说什么胎儿头一步露出来，或者脚一步伸出来，甚至一步露出说，或者胎儿整个跑出来全部露出说，或者是独立呼吸说，像是以下这些要介绍这些见解的话，那在这些东西出现之前呢，其实胎儿的生命就已经值得保，用人的生命把它当作是人的生命，把它加以保护了。所以如果你等到胎儿要一步露出或全部露出或者要独立呼吸才值得用生命法律加以保护的话，那这一段空窗期呢，堕胎罪那边是没有所谓的故意伤害这样的情况可以处罚，也没有过失致胎儿死亡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处罚，所以就会产生一段所谓的保护的落差，保护的空窗期。那这段空窗期呢，就让这一说的人认为说呢，那对，应该是从他开始阵痛的时候就要把当作是人加以保护了。万一不小心在这个情况底下阵痛之后，不小心把他杀死了，不小心把胎儿杀死了，这个时候呢，因为堕胎罪没有处罚所谓的过失致胎儿死亡这种情况，所以这时候会有所谓的保护法益的漏洞，那这个时候是不被允许的。那以上他的理由是这两个。好，这是分娩开始说，这是德国的跟林三苗氏的同说。OK， 那下一个就是所谓的一步露出了，这是日本的同说。一步露出说。他们不管是什么样，这几种理论，不管是分娩开始一步露出、全部露出，还是独立呼吸，他们都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胎儿一定是要被当作是独立于母体以外的个体，然后把它视为是人来加以保护。那只是说，到底是在哪一个时间点才算是独立于母体之外，会有这样的意义出现？对，那刚才分娩开始说，就是说从阵痛开始。那一步露出说，就是说胎儿的肢体必须要一部分露出于，就是所谓的母体的身体以外，然后让大家看得见，这样才算是所谓的他从发被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才被当作是人来加以保护。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说，通常哪一部会先出来啊？应该是头吧？对啊，我也知道，我也没看过。对啊，反正就是不管他如果倒过来的话，变成那种怪异难产的时候，有可能是脚先出来，有可能是手先出来。对，反正只要有一部分露出来的话，就可以认为说他跟母体脱离了。那这个部分叫一部露出说，所以它有一部分露出来了，从那刻开始就被视为是人，那以下后面的后续攻击行为都是视为是杀人罪当中规范的。那比一部露出说更严格的是，接下去就是全部露出说，胎儿从那个母体的生产道里面全部滑出来了，整个都跑出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才被当作是人来加以保护。刚才一部露出说给人很好笑的笑话，说例如说手先露出来的，对不对？或是头先露出来的。那如果后来又缩回去呢？缩回去到底是有没有一步露出说？那曾经一步露出吗？对，还蛮白痴的。对，全部露出说，当然叫全部的胎儿整个形体都露在外，都已经脱离母体，这叫全部露出说，都已经显现出来让大家看得到，才被视为是人类加以保护。不过，不管是一步露出还是全部露出，都有保护生命法益过晚的这样的现象。因为如果说你从阵痛开始，一直到一步露出跟全部露出，如果说医生有医疗过失行为，然后不小心把那个胎儿杀死了，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它只是过失，那堕胎罪又处罚过失致胎于死的这样的规，又没有这种规定，那之后产生保护法的漏洞。所以一步露出跟全部露出它的缺点在这里，那这个缺点也是分明开始说之所以会把它当作理由的原因。最后一个是我国实务见解，那既然实务见解，你就要知道，对实务见解，实务见解是才跟民法一样，是采取所谓的独立呼吸说，独立呼吸说，胎儿呢不仅不是胎儿出来之后呢变成婴儿呢出来之后呢，出来就变婴儿了嘛，因为脱离子宫就变婴儿，那婴儿这个婴儿必须要是透过他自己的肺部，透过他自己的肺部能够独立呼吸。这个时候呢，才可以说呢，他是被当作刑法上面的人来加以保护。OK， 所以是肺部要自己独立呼吸，要透过自己的肺部独立呼吸，这是实务见解，没有我实务见解。所以比较重要的就是分娩开始说跟最后的独立呼吸说。对，那其他的什么一步露出、全部露出，那个就是部分学者在主张的。对，那因为写刑法分则的老师比较少，对，所以甘定慧老师的意见呢，我们要酌参一下这样。他本来是采取日本通说，因为他留学日本，他本来采取一步露出说，后来在他的刑法体系各论里面呢，他会改采了所谓的胎儿的独立存活可能性说。他说呢，依照呢医学上面的经验呢，胎儿呢着床，从那个受精卵着床之后呢，之后的24周开始就有所谓独立存活的能力，意思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如果早产跑出来了，那他就可以独立存活下来。对， 所以它的标准是说什么？受精卵着床之后的24周以后开始，就算是人，就算什么？如果你谈这些说的话，那个被当作是人杀人伤害罪来加以处罚的时间点，就会比上面那些说法都还要来得很早很早，要早很多很多。OK， 那这是丹尼威老师的看法。不过，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分明开始说跟所谓的意识说。那这个部分的应用呢，会跟大家我们多谈最后一道题目呢，会有息息相关，所以大家就先到这边就好了，不要想太多。第二个，人呢总是会有意识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在讨论说人的事情之外，当然要问说，那杀人罪271条是一个结果犯这样的规定，那必须要是人死亡。那人什么时候死亡，就太涉及到是人的生命的终极的问题啊。基本上呢，这边也有好多好多说，不过我也不想说那么多。总而言之，就是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是说的三证后说，叫三证后说。三证后说说什么呢？第一个，你通常是心跳脉搏停止，因为心跳跟脉搏连在一起的，所以心跳或是脉搏停止。第二个，呼吸停止，也有呼吸停止。第三个呢，瞳孔放大。瞳孔放大意思是说呢，对于光的反应消失，对光的反应消失。所以如果出现了以上这三种症状，呼吸停止啊，心跳又停止啊，然后瞳孔放大，然后对光反应消失的话，就是把眼皮拉出来，因为毕竟上常演的嘛，对不对？把眼皮这样拉开，拉起来看看，它就会翻白眼，然后再现在就合起来，像这种情况，对，一动也不动，对光没有反应的这种情况，就三症后说，对，基本上要综合这三种症，有这三种状况出现，才可以说它已经是拜拜了，就跟我们告别这样子。那原则上是这个样子，原则上呢，生命主要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说，不对啊，那如果说他要移植器官的话，你等到他到出现这三种症候再移植器官，可能那个器官就不新鲜啦、不新鲜就没有办法移植给别人去使用啊。所以呢，人体器官移植条里面的那个人的终极的判断是采取说的脑死说。这边的脑死指的是脑干死的意思，不是大脑死的意思，是指的是脑干死的意思。所以这个部分呢，另外的情况只有在器官移植的时候，我们会用所谓的脑干死这样的概念，脑死就会采取脑死说，否则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人的死期，人的所谓的终期啊，就是他，对，就是他死期，没错，死期没有选择，对，就是采取所谓的三证后说，就采取这三证后说。不过这个比较少考啦，因为他的实力在于说，他到底是尸体，还是一个生命。还是一个人，还是被当作人的生命去对待，所以人的终极，它所涉及到是杀人罪跟遗弃尸体罪，或是毁损尸体罪之间的区隔。那因为毁损尸体罪比较少考，所以这个问题的实意跟前面的那个人的时期的那个什么时候生命开始那个问题的实意比较没有这么大，前面那个是比较重要的，前面那个是比较重要的。OK， 好，那讲完了人的时期跟终极之后，你就知道说什么时候要用杀人罪或是伤害罪来加以保护，什么时候要用堕胎罪来加以保护，什么时候要用遗弃尸体罪来加以保护。那接下去我们就要进入到个别的构成要件去看。第一个呢是所谓的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271条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就是普通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这个构成要件不用再学了啦，为什么？因为你刑法总则一天到晚都举这个例子，不是吗？都是举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啊，对不对？我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说，你心目中的那个犯罪阶层体系还在吧？不见了。以后有了任何一条的条文，你都要去把它归类啊、哦。这个问题，这个要素是归在犯罪阶层体系哪个位置，你都要知道。对，所以你心目中的犯罪阶层体系，你要讲，一定要建构起来。第一个构成要件，违法性跟罪责嘛，这三个层次嘛，对不对？那构成要件的部分，分为所谓客观跟主观的构成要件，对不对？那客观构成要件的部分，241条。第一个，靠构成要件里面的东西，靠构成要件要素有哪些？行为啊，行为主体啊，因果关系，靠构成啊，对不对？那些东西，你都要把它暂时拿出来复习一下。所以271条问题，基本上就是刑法总则学过的问题。再过来一个很重要的考点，就是说，既然是杀人罪，既然是杀人罪，所以主观上面一定要什么？杀人的故意，对不对？你很常考虑问题是说，所谓的杀人故意跟伤害故意到底要怎么区分？杀人故意跟伤害故意要怎么区分？基本上原则上的标准是说，你去看它客观上面攻击的部位是哪里。如果你攻击到的那个部位是一个重要或者是足以致命的部位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说，我就会先规定说你有杀人故意，就会先肯定说你有杀人故意，除非你能够举反证推翻。对，这个部分是可以用这样的标准去参考，不过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你还是要依照具体个案当中给你的线索去看，到底有没有杀人故意。 所谓的有没有杀人故意，是说对于那个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有没有认识跟抑郁而言，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有没有认识跟抑郁。如果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没有认识跟抑郁，是不知情不愈，或者是说有认识但是确信即不发生，那个都是276条过失犯所过失致人于死罪所要涉及到的范畴，跟二七就没有关系，就跟二七没有关系。所以271条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我们之前学的总则的问题，客观构成要件是什么，有哪些东西，主观上面要有什么东西，违法性罪责各自要有什么东西，这个部分就请大家回去总则再看一次。就是你回家之后啦，如果说你有空的话，就把总则复习一下，会有助于你接下来的刑法分则的学习。那我们来接下来看，因为271总则讲过了，我们就不用，就因为时间关系不要理它，我们就直接看到272条。272呢是271条的所谓的加重构成要件，它的体系定位上面是加重构成要件，因为你的行为客体是所说的直系血亲尊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所以呢就把你加重。那这个加重原因是什么啊？基本上你杀了你爸爸，直系血亲尊亲属，你还是什么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法益，所以就不法的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不法它所规范就是跟法益息息相关的。所以就不法程度来看的话，你都是侵害生命法益，这一点而言跟二七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这个要素，这个行为客体的这个特殊要素，它不是所谓的不法要素，它不是不法要素，它是一个所谓的罪责要素，它是罪责要素。所以既然是罪责要素的话呢，涉及到共犯的时候呢，你就会连接到哪里去？就会连接到31条第二项过去，就会连接到31条第二项，而不是31条第一项。所以以后我们在学刑分的时候呢，就会涉及到这些加重和减轻的规定，它到底是所谓的不法的加重，还是单纯的只是罪责上面的加重而已？那关键在于什么？如果是不法的加重的话，基本上你侵害的法益是不同的，你侵害的法益是有差别的。不过272条跟271条都是侵害生命法益，就这点而言是一样的，所以它不是一个不法的加重，它只是因为单纯的因为过去我国孝道思想的关系，所以认为说把爸爸杀死会比较可恶，所以要给他加重，比较可以可废难。那所谓可废难，就是在罪责的部分去责难他，加重他的责任。所以272那个直系血亲尊亲属，所以它是一个罪责要素。有，如果你杀的行为客体的对象是一个直系血亲尊亲属的话，那基本上你的不法跟杀的就是相同的，我只是会导致你刑度上面被加重而已。它是一个罪责要素，要适用31条第二项，要适用31条第二项。那现在问题是说，那个行为客体必须要是所谓的直系血亲尊亲属。那这个血亲呢，不仅包括所谓的自然血亲，也包括所谓的法定血亲在里面。所以呢，如果说呢，你把养父给杀死了，把养父给杀死了，基本上也是杀，用272条来处罚，用272条来处罚。那如果说收养关系终止之后呢，我再把养现成的养父把他给杀死，这个都处理了。我刚才讲过嘛，刑法分则就是天马行空乱想啊，所以大家回家以后呢，有空就随便乱想一些奇奇怪怪问题，说不定就考出来。对。收养关系终止以后呢，基本上这边会有很严重的民法上面的从属性。什么叫民法上面的从属性？例如说刑法上面的判断要依照民法上面的规定来处理，叫做从属性啊。那有人是反对这样的民法从属性，有人是赞成的，不管他。不过目前比较多数意见认为说呢，收养关系既然都已经终止之后，你跟他之间呢就不具有所谓的法定血亲关系了。那这个时候呢，再把他杀死。就把他杀死，就不会成立杀害自己尊亲属罪 ，OK？ 因为两个人的那个法律血亲关系已经消失了 ，OK？ 这比较特殊一点的问题。好，那272条基本上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它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接下去呢，273条叫做义愤杀人罪，这个构成要件就比较有趣一点。它是一个，就刑度上来看，它相较于271条，它是一个所谓的减轻的构成要件。减轻的构成，它不处罚的轻罪，它减轻构成要件。那一样会跟272一样问题啊，这个到底是一个不法的减轻，还是一个罪责的减轻呢？那我刚才讲过，关键也是什么？看侵害法益有没有跟271一样，它都是杀什么人呢、啊？都是把他人给杀死，所以都是侵害他人的生命法益，就是两个也是相同的，所以不法是相同，所以它也是一个。减轻罪责的要素，它是一个减轻罪责的要素。只不过这种减轻罪责的要素，它是所谓的同时又具备有所谓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性质。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是处于一种义愤的状态，你要处于一种义愤的状态才去杀人，才会构成这一种所谓的义愤杀人罪。那么义愤的状态就是我们在总则上面所学的行为时的特别的行为形状，行为时特别的行为形状。在一般的犯罪里面，其实没有要求说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构成要件，可是有一些犯罪 会限制你时间点，或是处于一种某种特殊的状况。那个特殊的状况或是时间点，就是这里所说的行为是个特殊情状。可是你不会因为说它是一个行为，它也是同时是一个构成要件要素，就否定它是一个罪责要素。所以义愤杀人基本上它是一个罪责要素，因为它本质上杀人是别人嘛，它是一个生命侵害，还是一个生命法益，这点是没有，这点是跟杀人就是一样的，差别在哪里？哦，好了，考量到说呢，你是跟大家一样，如果任何人处于这种情况底下呢，都会觉得罪无可赦，被害人罪无可赦，就把他给杀死掉，都会被激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期待可能性上面的降低，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减轻罪责要素。所以如果有共犯参与的情况，那个没有身份的共犯就是使用31条第二项的处理。那接下去我们就来进入构成要件解释，它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符合这里所说的义愤杀人这个构成要件呢？盯着法条看，上面说呢，你要当场基于义愤，当场基于义愤，我刚才讲过这是一个行为时的特殊形状，所以呢，第一个当场基于义愤，所以你就可以看那什么叫做当场，什么叫义愤。所说的当场呢，当场不必然是在你的那个被激怒的那个犯罪现场而言，你有可能是在其他地方，非犯罪现场之外，被激怒的现场之外的地方，但是一定要跟什么被激怒的地方有所谓的时空上面紧密关系，有时空上面紧密关系。你以前啊，这条罪的，如果你去看他立法理由，他立法里面有列举一些，应该是历史啊，历史一些很有趣的例子。通常大家最耳熟能详就是说，丈夫回来之后看到老婆跟床上躺的男人不是他，而是他另外一个男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个依照这条罪的立法理由，就说这个是符合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下都会认为是被激怒，然后而且是基于正义感而是激怒，然后会认为说这种情况下是所谓义愤的情况。那如果说丈夫就真的在那个他们两个通奸的那个床上把那个奸夫哈把奸夫给杀掉，淫妇把给杀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固然是符合所说的当场，因为这里说的当场基于义愤，基本上呢，如果是在被激怒那个场合、那个场所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问题是说，那如果他已经不是在被激怒场所，但是跟被激怒场所有一定的时间跟空间上面的关联性的时候，可不可以符合当场这个要件呢？我就先来看一下第三页这个实务见解。他说呢，273条这个规定呢，需要义愤基于当场的历史杀人者才算。那可是他就说，故意所杀之人尚未离去现场为限。他说，这个案例是被告看到他甲呢跟他老婆呢某个人呢行奸，然后就是愤怒，然后奸夫呢就因为奸夫奸夫逃走，对，然后呢就追到帐外，就好从此外才把他给枪杀掉。这个呢还是算是当场基于义愤而杀人。不过我刚才讲过了，如果你不是在被激怒的那个场所的时候，要有时间跟空间上的关系，对不对？这个案子是所表现出来的时间跟空间关系上面的原因是在哪里啊？因为他一直追，都没有断掉。如果你说追了10分钟以后呢，人都不见了，因为拐到另外一个巷子里面去了，那个奸夫不见了，拐到另外一个巷子里面去，可恶，这次就算了。结果10分钟之后呢，又看到，又出来了，再把他给枪毙掉。这样子的话，你的时间空间就断掉了，所以就不符合当场的要求，就不符合当场。所以当场意思要，虽然不以被激怒场所为限，但是一定要跟被激怒场所有一定的时间空间上面的延续性，要这种延续性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有办法的话，你就追他3天3夜好了，这样应该一直算。不过呢，这种东西是不可能的，对。所以呢，一定要跟时间跟那个被激怒的场所要所谓的时间空间上面的延续性的关系。OK， 这是实务观众给我见解。第二个我们讲什么叫易怒，易而来是易怒，易愤。易愤是指说呢，像上面这边有写是所说的突然目睹他人的不义行为，然后基于道义的理由然后发怒了。所以一定是别人先有不义的行为，然后你任何人，就是任何人在客观上就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容忍下来，然后呢足以引起共愤。对，所以像刚才那个奸夫淫妇在古代呢被视为是这样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容忍情况。如果说呢，你只是因为一时的愤怒，比如说被他打，然后就很不爽，你凭什么打我，然后就打，然后就把他杀了，这个不叫做义愤杀人。如果你只是一时的被人家侮辱或是被殴打的话，然后再把他挤回去，就不是义愤杀人。义愤应该是他人先有所谓的不义行为，那这个不义行为就已经告诉你，意思是说大家处于相同情况底下都会引起共愤的情况，对，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容忍，对，所以这个部分不是个人主观的问题，这是一个客观上面认定的问题。OK， 那下面有个37年的愿解3916的死亡人解释，他说呢，本夫呢看到他老婆跟人家通奸数次呢，都原谅他，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标点符号吗？以前的司马懿其实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断句，你知道吗？本夫壮见其机与人同间数次，你看这逗点啊，对啊，君以右庶，然后这逗点，然后四听人言未说呢，其妻呢跟奸夫呢将有不利于己的行为，例如说呢，奸夫一步开始说呢。我们两个为了在一起，所以要把你杀，要把你老公给杀掉。然后淫妇就说好，就两个人开始密谋要杀老公。那老公听见了，然后说他们两个奸夫淫妇要杀他。老公呢跑到外面去买一个钢刀，等到奸夫淫妇在床上行奸的时候，把奸夫淫妇给杀死。他说呢，这个案子呢不能可以适用273条一分杀人，是为什么？因为丈夫是有预谋的杀人，丈夫是有预谋，他一开始就知道说我现在就是要去杀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不是什么。忽然撞他不撞见人家奸夫淫妇在床上行奸，然后被激怒下来，然后才把他去做一个杀人行为。所以你们心目中这一条罪的图像应该很鲜明的，它一定是什么行为，一定是什么忽然被被害人给挑起，或者被被害人给挑衅出来。那个挑衅已经是大家认为是公愤情况，大家认为是公愤情况。但如果已经是预谋好了，本来就准备要进去杀他的，那个叫一份杀人，就是忽然撞见之后呢，忽然撞见之后，然后那个因为大家因为大家都一起公愤嘛，那行为自己当然也是不例外的，所以他引起被激怒下来，然后就把被害人给杀死。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才有273一份杀人罪适用。OK。那不过卢英杰老师在他书上有特别强调，他说呢，奸夫淫妇，然后丈夫要奸夫淫妇行奸，这个在以前的确是大逆不道事情，所以可以说是一份。但是在现代社会的性观念情况底下，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叫做一份？卢英杰老师他自己本身就怀疑，他就怀疑，他觉得，他我觉得看他的语言表述，觉得比较倾向是他觉得不是，所以他觉得应该随着社会上面的性观念来做改变，这点当然是对的，只是说。你们如果看到奸夫淫妇床上行奸，因为义愤然后去杀人，对这一点可能每个人价值道德观念不一样，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认定啊，对吧？不过这边是以客观上面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来做认定。好，那这个是义愤杀人罪，基本上要成立这个罪非常的困难，因为它要义愤，对，意思是说这种无意行为，被害人无意行为一定要足以引起公愤才可以。有像我可以想象到是说，例如说你是最近的亲属被人家羞辱，对，被被害人羞辱这种情况。不过羞辱，你知道看羞辱的程度如何啦、啊？对啊，我是上个月刚听事务所都接到一个案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被害行为他之前杀了两个小女孩，7岁，对，在好几年前。然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法官认为说他没有责任能力，因为他可能精神有点障碍，所以呢只有判7年。杀人判7年，对，杀两个小女孩判7年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出来了，因为减刑条例关系就出来了。就出来之后呢，他在1999年9月的时候呢，就在那个报纸上面去刊登广告，报纸上面去刊登广告，他就说征求槟榔和助理这样子。对，结果就有一个被害人就真的去了，然后他们开始聊天，因为面试嘛，就是面试就开始聊天，然后那个被害人就问他说。你的妈妈是做什么的？然后我们那当事人就说是资源回收的，对，资源回收这样子意思，对，资源回收的。然后呢，那个被害人就说，你妈妈几岁那么老了还在做资源回收，真是一个贱骨头。对，然后笔录上面这样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我只是这样看，我们只看笔录，我没有办法还原到那个现场去，我没有时光机。对啊，所以他说哦，就这样讲，就那个一到我们那个当事人想法就说，他当时没有办法忍受。可是他压抑下来，他当时没有办法忍受，但是他压抑下来，因为依照他之前的关护人，因为他说他的精神上面有点障碍，所以精神上面有障碍的人，对我们而言就是什么，就是有危险的人，什么时候会发作不知道，对，什么时候会杀人不知道，对，所以他都要定期要跟关护人面谈，依照过去的关护人的笔录，不是笔录，关护记录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人就是平常如果说他。稍微就是说，他常常跟关护人说，隔壁每天晚上都在打麻将，这样很吵，这样子我都没有办法睡觉，心情很差，就把他家拆了，这样子就跟关护人这样讲。对，所以打麻将会影响他心情不好。那另外一次说呢，他爸爸每天在家里念他说呢，你这种人怎么会没有出息啊？对啊，所以他就心情也不好。对，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有很多外界的因素影响到让他心情不好。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心中那个心魔就会跑出来。心魔一旦释放出来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去杀人。他的意思是这样，对。所以那一天呢，跟那个被害人面谈完之后呢，被激怒了，心魔就要跑出来了，让他压抑下去。对，因为一般情况下，心魔要跑出来，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说法是这个样子。 对，结果呢，后来隔天呢，因为他们两个相约说隔天又要再见面一次，这样。隔天呢，他再来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接到也是一样的面谈的地方，就拿铝棒把那个被害人给打死，对，把他敲昏倒，然后拖到后面去，对。然后事后李璐都说，当时发生什么事完全不知道，对，他觉得是另外一个人格，就是心魔在作祟，所以完全不知道。据他的说法是说，他杀人之后坐计程车跑到台中去，对，可是他家很没有钱。对，就是经济状况非常不好，然后经济状况这么不好，你还坐车、计程车到台中去，这会不会花太多钱？这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对啊，然后他后来又坐车回来之后，被人家发现都躲在台大医院，台大医院那个228公园附近那个厕所里面。对对对，然后他也不知道说他当初发生什么，他完全应该不知。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义愤杀人，其实的确有可能说你因为罪行清楚的关系受到侮辱。然后你去对他有攻击行为，但是这个部分呢，还是要从严去认定，从严去认定，一定是大家处于相同情况底下，都认为说这个跟社会伦理的正义有违，然后大家都会汲取公愤的发言，然后去做这样的攻击，被挑衅才去做一个攻击行为，才可以符合义愤杀人罪的要件。好，那接下来是竞合问题，这个以前讲过了嘛，对不对？就是说呢，如果是属于大义灭亲的情况，是义愤杀人及一些轻罪亲属的时候，那怎么处理？那这上一堂课讲过了，大家都会去看这个上一堂课讲的。OK， 我们接下去要讲另外一个构成要件，也是减轻的构成要件。相反，二十一是减轻构成是274条，生母杀婴罪，生母杀婴罪。那第一个它的立法理由是什么呢？在之前也上过啦，就是说呢，他生母呢在产后呢，或是处于比较忧郁的倾向嘛，所以呢生活压力比较大，心理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就把婴儿杀死了，这个是可以值得原谅的。不过你毕竟是把什么人给杀死了，所以你的不法程度跟杀人罪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之所以给你减轻，也是因为什么期待可能性的关系，所以它也是一个减轻罪责的要素。生母在生产时或是辅生产后，这个行为时的特殊情状，一定要是在生母生产的时候，或者是生母刚生产完的那个时候，才有274条的适用。所以这个情状呢，这个特殊情况也是一种减轻罪责要素。所以131条第二项，如果共犯参与的时候，那很有趣的是说，那个法条上只有说生母杀其子女啊，生母生产完了，如果他有好多个子女，比如说他有大宝、二宝，然后现在要生的是三宝，对。那如果有大宝、二宝、三宝的时候，现在刚生出来这个是三宝，这边274条所说的被害人是指的是那个三宝而已，对，不是那个大宝、二宝。大宝、二宝如果在妈妈生产完之后呢，旁边在那边玩耍，然后妈妈觉得心情很烦，就把那个给杀了。这个不是270条，是271条，因为274那个生母杀其子女，那个子女是生产当中的刚生下来的那个子女，或者辅生产后的那个子女而言，不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其他之前就生过的那些小孩子。OK， 好，这第二个这条罪的重点在于说，什么时候算是生产时或是辅生产后啊？我刚才讲过了，这个是这个罪要具备的一个特殊的行为形状，一定要是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那生产时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只是说你要跟前面我们所学的什么人的时期要做一个连结。如果你的时期是采取所谓的分娩开始说，就是阵痛开始之后，那这里所说的生产时，当然前提是要符合什么？因为它这个其实是一个杀人罪的规定，当然是要符合前面所说的什么人的时期的那些标准啊。所以如果你采的是阵痛说的话，那当然就是阵痛之后开始才算是生产时。那如果你采的是一步露出说的，那就一步露出之后，才算是生产时，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算是人啊。对，从那个时候才算是。那如果采独立呼吸说呢？出来了，对不对？出来了之后呢，还不算是人啊，要独立呼吸啊。可是如果都已经出来了，那个时候算是生产时吗？还是生产都已经结束了？有可能生产都已经结束了、啊，所以之所以不采独立呼吸说的另外的理由在这里，对，太晚了。对，这边告诉你说生产时就可以把它当作人人加以处罚的，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是阵痛说的很有利的一个原因的理由啦，对，所以真的生产时的解释一定是要是紧扣着人的时期的标准，刚才讲过这是第一个要注意到的地方，所以你前面采取的人的时期是什么，会影响到你这边生产时的认定，那生产后这里所说的辅生产后，也是要跟类似刚才的义愤的，刚才那个当场的标准，你是要跟生产的时间跟时间上面会有一个紧密的关系。那你说时间紧密关系到底是多紧密才算是啊？这边没有标准啊，也没有人说得通啊。为什么？ 因为这要看具体个案情况，有的人产后忧郁症比较久，所以他有可能会延续一个礼拜，所以有可能在这个礼拜当中都可以算是这种生产后。可是这样解释会不会太过扩张了呢？实务上面有个参考的案例，他这个判例说28/2240，他说呢，上诉人呢二十七所杀的女孩呢是在出生之后第五天，所以跟274的要求不合啊、哦，所以你只能够知道说实务进的时候第五天的时候。就已经什么太晚了，就不是补生产后第一天都不是。那生下来当天当然是补生产后是没有问题的。那生下来隔一天呢，应该也可以。所以标准是什么？距离生产当天越来越远的话，就越不可能被认为是补生产后。那食物有个界限，就是第五天。那你说那生产当天到第五天中间到底怎么算？那就看具体个案而定。如果生产的时候产后忧郁症非常严重，那还是有可能的。即便是第四天，还是有可能构成这些所说的补生产后，因为符合他减轻的理由，符合他减轻的理由。好，那这是274条，274条。今天我要测试一下，就是行分的进度到底是怎么样？对，因为我也没有上过行分，就很恐怖啊。对啊，没有什么行分，你还敢来上课这样子？对。没有关系嘛，就是人都尝试的啊，对不对？我刚才在上厕所的时候呢，听到就是我们这班学生楼下七楼的，不知道上什么课，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在抱怨老师，抱怨老师说什么？说那个老师一开始都上很慢，就是6个小时就有上6页，有才上6页，可是老师还蛮慢的哦。对啊，我一堂课至少可以上10页，对对对，那6个小时上6页，天哪，那要对，然后他们才继续抱怨。可是到后面因为上不完，就是赶快车。对，那我还心想说，还好不是这样子，对，我还做有所警惕的。好，接下去275条架空自杀，这个工标写错了，不是工科的工，是这个工作的工。可是也有人是用工科的工啊，像陈子平老师他用了工科的工，所以这个到底是一个谜团，对，到底是哪个工呢？有没有那个中文比较好的，可以讲一下到底是哪个工呢？这个罪的本质。这个罪呢，相较于其他的273、274是比较有考相的犯罪，所以你要打星星。对，因为271太无聊了，271又没什么好讲的，对不对？那273、274特殊的地方也只有什么当什么叫当场，什么叫义愤啊，然后什么叫主生产后啊，就这些东西比较有争议。可是275就五花八门，对，而且它会跟懂得的得被害人承诺，还有所谓的被害人的所谓的同意或者相关或者相关，所以在学275的时候，你要回想之前所学的不确违法的那个部分，被害人处分权那个部分，你要一起学。那如果你都会忘记了，你要记得回去看，都要记得回去看。第一个，我们来讲这个罪的性质是什么，先看法条好了。275条说呢，第一项呢，教唆或帮助他人使之自杀，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自杀类型，就是被害人自杀类型。也就是我们最狭义的架空自杀罪，叫做架唆、教唆、帮助自杀。意思是什么？叫别人去死，对，叫别人去死，或是帮助别人去死，对。所以是什么？被害，最后动手是谁？动手还是被害人自己？所以叫做被害人自杀的类型，叫被害人自杀的类型。可是接下来后段是什么？第三后段是说，受被害人嘱托或得被害人承诺而杀他。意思是什么？受嘱托。被害人露出非常无辜的眼神，像蜡笔小新一样对你放个星星，对，就是受嘱托，或者是得承诺，总是得承诺。你跟被害人说：“我把你杀死好不好？”你说好，被害人说好，然后你就把他给杀死了，行为就把被害人给杀死，就等他得其承诺而杀死。所以后段的情况，动手是谁？动手是行为人，所以要叫做他杀类型，叫他杀类型。前段叫被害人自杀类型，后段叫他杀类型。但是说他杀类型，那有什么不一样？他杀类型没有错啊，所以他也是什么杀人啊？现在不法要件，不法的内涵也是杀人。不过，他这个杀人跟一般的杀人的差别在哪里？他是受到被害人嘱托的一种类型，或者是什么得到被害人承诺，然后才把他杀死的。一般的271的情况下是什么？没有得到被害人嘱托，或是没有得到被害人承诺杀之。那275条第一项后段这个部分，他杀的类型是一定是有得到被害人嘱托，或是得到被害人承诺。那你说啊？只要被害人主动，他都已经什么告诉你说你可以杀他了，或者是什么，他都已经积极要求你杀他了。那既然法生命法一杀是解嘛，生命法一杀是解，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个行为人？为什么还要处罚行为人？原因就在于那一定是什么？从这两问题就可以看得出来，什么生命法一是不可以处分，不可以就法一使人自己任意处分的，尤其生命法一是不可以任由法一使人自己处分，否则为什么？否则如果法一使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自杀，没有错。 但是当我们叫别人杀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人会构成275条加重自杀罪，那显示什么？我们的生命法益的处分权是受到限制，是受到限制。我们自己自杀没关系，但是如果说我们叫别人杀我们的话，或是他别人要杀我们，我们说好，这个时候即便说我处分了我自己的生命法益，但是那个他人就是行为人，还是会构成275条加重自杀罪。从这点就可以看得出来说，生命法益处分权是受到限制的，是受到限制的。这个是你要先了解的地方。哦，所以生命法益不是说被害人答应的时候你就可以排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了，因为被害人对生命法益的自由、生命法益的处分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只有在他自己自杀的情况底下，才能够享受处分权，才能享受处分权。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刑法上面要禁止？为什么刑法上面不让人有所谓的自由处分生命法益的这种自由啊？你觉得是什么？命是你的。啊，我设置275来避免什么？人家来设置270条避免人家来杀你，结果275条情况下是什么？你自己就是想要别人杀你，你自愿抛弃你的生命法益，为什么这样不可以？这个已经不是刑法问题，这你要去问你的法理学老师。对，意思是说生命法益不会放弃。第一个，那为什么刑法上面加重自杀罪到底是处罚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为什么如果说生命法益是可以自由处分的话，为什么还要处罚加重自杀罪？这两个问题去问你的法律学老师，他可能会告诉你好多好多答案这样子。我说，不过目前学科上面都没有比较合理的解答，至少刑法老师没有比较合理的解答。那法哲学上面讨论还蛮有趣的，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说生命的保护，其实生命这种东西不是每个人所拥有专属个人的，它是专属于大家的。我自己生命还专属于大家，这什么意思？这通常跟神学有关系啦。因为认为我说人的生命是神赋予的，所以有一个所谓的先于个人的一个存在的一种价值，对，那个价值是生命法益不可任意侵犯，对，所以你保护的不是那个个别的生命，人所拥有的那个生命体的那个生命，而是在于那个生命的价值秩序不可以被他人所破坏。所以现在有一个人说的，有一个人自愿放弃他的生命法益，然后要求别人杀他，或是同意别人杀他。这个时候，即便那个法益的持有人同意了，你还是会破坏到什么生命价值绝对不可以侵犯的这样的秩序啊！竟然有人要去把别人杀死，即便那个人是，即便是被经过法益持有人同意，但是还是有人想要破坏这个生命绝对不可以侵犯的这样的规范秩序，所以呢，这是要加以处罚的，这是要加以处罚的。目前比较看到比较说服力的理由，应该是这个啦，应该是这个。不过这就看你对于他保护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会认为说，法益是具体存在的，法益是具体存在的，所以法益不是，刑法不是为了保护某个抽象的价值秩序，例如说什么善良风俗啊，那种不是刑法保护对象，但是它具体存在个人的身，甚至你要跟宪法上面基本权利去做连接啊，对啊。好 ，OK， 这是275条，它的理由是在这个地方，从它的规范性质来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它其实限制了生命法益持有人的一个处分权限，限制他的处分权限。那我刚才讲过，它有两种类型。第一种，275D像前段叫做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这就是被害人自杀的情况。后段叫做什么？受嘱托得承诺而杀之，这是行为人他杀的情况。有这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是不同的犯罪，是不同。它虽然规定在同一个条文、同一个项里面，但是你一定要在学习上面一定要严格区分。前段是前段，后段是后段，它是两种不一样的犯罪类型，它两种不一样的，它的成立要件也不同，成立要件也不同。我们先来看一下前段的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一开始你如果没有学过刑分的人，你来看这个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你很容易就觉得什么？这个是不是刑法总则上面所说29条的教唆犯人30条帮助犯？不会有这个疑问嘛？对不对？因为什么？像我就是这样写的，教唆他人自杀或是帮助他人自杀，所以看起来好像跟总则上面的教唆犯。跟帮助犯人是一样的，只是说什么，这时候你不是教唆或帮助别人去侵害到其他人的生命法益，而是教唆或帮助别人去自杀。自杀行为在刑法上有处罚吗？是不处罚的、啊，对不对？因为27条那个他人没有，那个人没有包括行为自己啊，自杀行为是不处罚的。既然自杀行为不处罚，既然自杀行为不处罚，那教唆跟帮助他人自杀的那个教唆人跟帮助人可不可以处罚、啊？如果你照总则限制从属性的概念的话，那就要看什么？之所以不处罚自杀行为，是因为哪一部分出了问题啊？是为什么原因不能处罚自杀行为？是因为没有不法吗？还是没有罪责？因为如果说只是因为没有罪责的话，他还是具备不法，对不对？自杀行为还是具备不法，那教唆帮助的人可不可以从属于那个正犯的不法就可以了？他还是可以处罚，对不对？可是目前的多数说都会认为说， 自杀行为呢，不仅是没有罪责，而且也没有不法，也没有不法，意思是说连构成要件都不该当，连构成要件不该当，所以教唆或帮助自杀的人，那个正犯做自杀行为嘛，那正犯没有不法行为，教唆或帮助自杀的人，依照限制重组性的观点，就没有办法处罚到啊，就没有办法处罚到。可是立法者在这边基于生命保护绝对这样的理由，又认为说不行，这时候你会破坏生命保护绝对这个价值秩序，所以我还是要用什么二七五条来处罚你。意思是什么？275条的前段的第三前段那个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是一个独立处罚的规定，是一个独立处罚的规定，它跟总则的教唆或帮助犯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所说的自杀行为根本就没有不法，那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人当然就没有办法成立自杀罪的教唆或帮助犯了、啊，就没办法。可是二七五还是处罚啦，那显然二七五是一个什么？二七五跟教唆总则那个教唆或帮助犯就没有关系，它是一个独立处罚的规定，是一个独立处罚的规定。可是你只有光讲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处罚规定，就只能够回答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它跟总则的教唆犯跟帮助犯是不一样的哦，你要知道哦。它就只有告诉你这样子。那下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这种独立处罚规定会有正当性的问题？你讲，对。那刚才正当性问题我刚才稍微解答过，就是生命保护价值绝对的什么问题？对，就是生命保护价值绝对的问题。第二个要问的是说，哦，那他不是总则那个教唆或帮助犯，他不是总则，他是一个独立处罚的规定。也就是说，只要有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通通都用275条正犯来加以处罚。所以基本上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是一种275的正犯规定。他就275条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正犯，他是一个正犯。因为教唆或帮助行为的，如果是总则规定的话，他没有办法处罚，所以你要把特别设定一个275条来处罚这样的行为，他是一个正犯的规定。那下一个问题是说，这种行为有时候跟杀人罪的间接正犯271条间接正犯会弄不太清楚，会弄不太清楚。为什么？因为有可能行为是透过什么欺骗的方式为之啊，欺骗的方式为之。如果说行为的欺骗行为已经达到让被害人丧失了所谓的自主性，丧失自主性的话，那这个部分应该优先论的是271条间接正犯，而不是这里所说的教唆或帮助自杀罪，而不是教唆或帮助自杀罪。比较困难的是在第五页上面，你欺骗行为人引发是什么？行为人的动机错误，自杀的动机错误。比如说我骗你说，老爸已经得到癌症第三期末期了，你的存活时间只剩下3个月，接下来你每天都要到医院去报道，去接受化疗。然后你头发全部掉光，那个爱美老爸呢，觉得说头发掉光真的太丑了，这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出去见人，我干脆觉得死掉算了，就自杀。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得到癌症末期。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呢？第一个，老爸在选择自杀的时候，他其实完全没有受到他的强迫跟强暴行为，也没有受到欺骗的。对，他在做自杀的决定过程中，在决定他要不要自杀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受到欺骗，他被骗的是什么？自杀行为的那个动机被骗，为什么你要去自杀？因为而且跟我说我已经得到癌症末期了，所以他是一个自杀动机的一个错误，是自杀动机的错误。但是就他做出决定的那个决定的过程，没有人骗他，也没有被强暴胁迫。但是在做那个决定过程的前阶段，那个做出自杀决定的那个动机发生的错误，那这种自杀动机的错误可不可以用？到底要用271条的那个间接正犯来处罚？还是只是275条这里所说的教唆自杀罪呢？还是只是275条这里所说的教唆自杀罪？就会有一个疑问啦。那日本的最高法院是认为说呢，这个情况下，因为即便是他在做自杀的行为的时候，那个决定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可是呢，之所以会做这个自杀决定，不就是因为骗他吗？所以他做的这个自杀决定还是一个有瑕疵的决定，应该是要成立271条间接正犯，而不是成立275条的加工自杀罪。这是日本的说法。那另外说法当然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只有看就是那个做自杀决定的时候没有瑕疵，但是你不要忽略，但日本的那个最高法院的意见是说，你做自杀决定的时候固然没有瑕疵，但是你之所以会做这个自杀决定，就是因为你被骗了，所以你还是整个决定还是不自由的，所以你应该成立是普通杀人罪275的间接正犯，而不是275加工自杀罪。OK。所以归结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说被害之所以自杀，是因为行为人的一些胁迫行为，这是当然是没有问题，是271条要处理的问题，间接正犯要处理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欺骗的情况就比较争议一点。那目前呢，我自己觉得比较合理，应该是要把它当作是杀人罪的间接正犯来处理，当杀人罪间接正犯来处理。OK， 这个是教唆或帮助他人实质自杀。那下一个类型呢？第二个类型是所说的受嘱托得承诺而杀之。受嘱托得承诺而杀之， 受嘱托刚才讲过了，是被害人自己要求你把他给杀掉的受嘱托。那后面那个得承诺是什么？行为人先主动，那个图像那个时间顺序要知道。受嘱托是被害人主动去请求行为人杀他，他主观上那个样子。得其承诺是什么？行为人先向被害人表示我要杀你，被害人怎么样？说好，被害人同意了，被害人同意了，这叫得承诺和杀之。所以那个图案也是不太一样。如果你要去区分的话，可以再区分这两种受嘱托得承诺。不过不管怎么样啊，基本上这种行为，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它还是什么？谁动手？行为人动手。所以决定要不要杀的那个支配力是掌握在谁手上？掌握在行为人手上。前面的教唆或帮助他人使之自杀，谁支配了生命法律的侵害？被害自己。行为只是做什么？教唆或帮助而已。对。可是后面那个部分是什么？后半这种受阻的承诺，谁决定法律遭到侵害？行为人，因为是行为人动手的，是行为动手的，所以是行为人具以支配行为地位。下一个问题是说呢？这里所说的受嘱托得承诺，它的要件是什么？基本上，受嘱托得承诺把别人给杀死了，它还是跟杀人罪没什么两样，它只是一种特殊的杀人情况而已，它是一种特殊杀人情况。这意思是说，这种杀人情况要符合什么？受到被害人嘱托或承诺，那你就要回到总则的准确违法事由里面去想。如果受嘱托得承诺，得被害人承诺的要件是什么？就要这边也一样的适用啊。所以得被害人承诺的要件一定是什么？被害人有明确的表示出来，他有明示明向行为人说你可以把我杀死，或者说你把我杀死好不好，一定这样有所谓的明示的承诺，而且这个承诺必须要是有真挚的很严肃的承诺，真挚严肃，不能只是说啊，如果说你明天看不到我的话，如果呢我明天没有还你钱的话，你把我杀死好了。对，不能说是这样子随便轻轻松松讲过去救了他，明天就过去就把，因为你没有他没有还钱就把他杀了，那就是得被害人承诺，当然不行啊！为什么？他是随口说说的，对，所以到底有没有得到嘱托或是受到承诺？第一个一定要明确的表示，第二个，那个受嘱托得承诺的意思一定要是非常严肃、非常震惊的，被害人是几经思量之后呢，才做出这样的表示，才可以符合受嘱托得承诺的要件。OK， 所以一定要是明示且严肃的表示出来，而且要出于真心的，对。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承诺一定要什么？承诺能力嘛？承诺能力意思是说什么？明了说，你向他人嘱托把你杀掉，还有人家杀你的时候，你说好会产生什么样不利的后果，就是你会死掉这件事情，你要知道。所以这边要有所谓的承诺能力，这些承诺能力跟他的年龄没有关系，不过通常小孩子他都被视为是没有承诺能力，因为他不了解死亡的意义是什么。不过如果他了解死亡的意义是什么的话呢，基本上还是有可能用这一项。不过基于保护他的想法，我觉得法院应该是不会这样做这样的认定。法院就是民法从属性，民法是最有意思的能力啊，民法是最有意思的能力，七岁吧，对啊，所以法院大概也是跟，然后就用七岁来画一条线好了，七岁以下的就没有承诺能力这样子，对 ，OK， 好，那这是受嘱托得承诺的要件，基本上它就是什么杀人的变形而已，它跟杀人罪差别只在于什么？好，被害人有受嘱托得承诺，而其他都跟什么？杀人罪一样 ，OK， 所以接下去有个争议问题，这争议问题呢，打星星，就是说继位罪要怎么判断啊？因为不要忘记275条第二项，前项之位罪判罚之，意思是说什么？你教唆或帮助他人使之自杀，或者是受到被害人嘱托的承诺而杀之，这两种类型都有处罚未遂犯，那我刚才讲过了，受嘱托得承诺基本上它就是一种什么？杀人行为，差别只是在哪里？他有得到被害人嘱托的承诺，所以杀人罪的着手跟继位罪的判断在这边都有适用，在受嘱托得承诺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部分比较，他继位罪比较没有什么好讲的。比较困难的是275E上前段这个加工自杀，这个教唆帮助他人使自杀的情况，他的继位罪到底是怎么样认定的？什么继罪，什么未遂啊？没有一个是说你开始教唆或帮助别人自杀的时候你就已经干嘛着手了，可是这个时候有可能怎么样？被害人完全都没有做自杀行为，那这个时候算不算是继罪呢？还是算未遂？还是说能不能算未遂呢？就会在立刻回来。目前比较多数的想法是认为说呢，如果说你只有做教唆或帮助行为 ，OK， 你着手了，教唆或帮助他人使之自 上嘛，对不对？我刚才讲过了，要把这个东西理解成是一种正犯的规定，不要跟它发生动辄，因为教主帮助混在一起。你要把它想成说，哦，这个正犯的要件就是要教主或别人帮助别人，让别人自杀 ，OK？ 那如果说你没有那个人之后，因为你教主帮助行为做完之后没有去自杀，那这个时候会认为第一个他没有既遂，那可不可以是未遂呢？可以，因为教唆或帮助自杀就是他的共享日行为就已经着手了。不过有老师认为说呢，教唆或帮助自杀的行为完成之后，即便那个被害人没有去自杀，还是可以成立既遂罪。这个部分就会有差别。好，那下一个问题是说，那如果他只是做教唆或帮助行为这样的情况下，那个被害人没有去自杀，我刚才讲过了，不可能是论既遂。有顶多的可能论未遂，但是你有老师才更严格认定，认为说啊，连着手都没有，意思是什么？二七五的前面那个教唆帮助自杀着手，到底是要以教唆帮助行为完成的时候开始做那些行为为着手，还是要以被害自杀行为开始去做自杀行为的时候才算是着手？会有这个争议啊？一直就是像你上面在所说的未遂说和不法说，未遂说和不法说，林三天老师说呢？既然总则没有罚29条第3项，所以你的教唆跟帮助行为做完之后，他人如果没有去自杀的话，基于没有处罚29条第3项这样的未遂教唆或是未遂帮助的行为，所以这边是不处罚的，是不处罚。不过这个理由取得上去，为什么？你一方面说275的教唆或帮助自杀跟刑法总则没有关系，一方面在这边认定着手的时候又说这个因为29条第3项，所以不处罚这种情况，所以没有未遂。因为虽然他没有处罚预备，所以就不处罚了。这样是理由前后矛盾，所以不法说的那个理由呢，其实如果你用29条第3项的话，我觉得会在理由上面会有矛盾的地方。因为我刚才讲过了，教唆跟帮助自杀跟总则的教唆帮助行为没有关系，当然就跟29条第3项旧法没有关系。对，那黄昌老师说呢，法条上面呢有说使之自杀，所以着手一定要是什么？被害人已经着手自杀才算是着手，因为法条中规定使之自杀要让他去自杀，所以那个人如果没有自杀，就不能够算是着手。这是黄昌元老师的意见。那该老师觉得说啦，如果说他已经着手为教唆或杀人、教唆或帮助杀人行为的话，基本上即便呢他没有自杀呢，还是会成立未遂。裁定所有的看法是什么？认为教唆或帮助行为本身就是已经是着手，就是275的着手。所以这个争议问题在哪里？在于说275的着手到底是什么时候啊？275着手，有人认为说是教唆帮助行为就算是着手，有人认为说一定要是被害人自杀了才算是着手。对，那会影响到他未遂犯认定，那刑事上面这样讲完没有错啦，不过实质上面，其实这个争议问题你不需要去记那么多。为什么？关键点在哪里啊？关键点是在于说这个罪到底的性质是什么东西啊？我刚才讲过了，如果你把它当作是跟总则无关的教唆或帮助行为，它是一种教唆或帮助行为的正犯化的话，它的构成的行为就是什么？教唆或帮助他人让别人去自杀的话，你就会倾向该老师的意见，是吗？那既然它构成的行为是教唆或帮助他人自杀，那我看它就是什么？教唆或帮助行为的话就着手了，那其他人有自杀那个是不关的，对，就会倾向你这种意见 ，OK？ 好，那这个是关于275的既遂罪还有着手的认定，是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好，那第六页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275第3项，第三项有时候会考出来，就是在其他的，已经在其他的案例事实的后面，他说呢，谋为同死呢，然后犯第一项是罪，第一项是什么罪？第一项是加工自杀或是受主谋而承诺的诈死。那如果是两个人互相约好一起去死，就是你砍我一刀，我砍你，我也砍一刀，这样子两个人就当场一起死掉。这样的话，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活下来了，那个活下来的人就免除其刑，他还是构成什么加工自杀？意思是说两个人呢互为上面第275条第1项所说的教唆或帮助他自杀，或是受主谋的承诺杀死这样的行为。然后呢，如果说真的不幸有人，其中一个人没有一起去的话，就活下来的话，活下来那个人你知道，他还是构成275第1项的加工自杀或受主谋的承诺杀死这条罪。但是依照第三项的规定，因为他们是谋为同死，所以可以免除其刑。这是一个个人的免除刑罚事由。为什么？因为个人免除刑罚事由的 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行为时就已经存在有免除执行的原因。对，那两个是什么？互相承诺要把对方给一起把他杀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行为时就已经存在这种免除执行的原因，它是一种个人的免除刑法事由。那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啦，要说的只是说那个谋为同死一定也是要有政治的意思，你不能说贾兰乙女哈，贾兰乙女哈，那个贾兰跟乙女说我们生活这么痛苦，然后不为世人所接受，一直是我们永远住立业啦，或者两三回住立台啊，对啊，我们就一起变成蝴蝶吧，对，一直就一起去死掉这样子。结果两个人就互相下药，对，就说你为我吃这个毒药，我也为你吃这个毒药。结果事实上的贾兰呢，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想要一起去死的意思，他的心里呢，我跟你一起去死，我50年后再变成蝴蝶去找你，对，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他根本就不想跟他一起去死，是你要先去死，对。所以他那个下药的时候呢，就有一包是没有下到的药，对，然后他自己就没有吃那包药，那那个女生笨笨的，就是一吃下去就死掉了，就拜拜。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是要用什么271条的杀人罪的间接正犯来处罚？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有真正想要跟他一起去死的意思啊，没有想要自杀的意思，没有共同要自杀的意思。OK， 这只是275条。好，那接下去呢，就故意犯呢，就说到这边，故意犯就说到这边。那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所谓的过失犯，过失犯。那过失犯这部分呢，其实就是学习重点也没有什么，它学上面有重点。第一项过失罪，过失嘛，对不对？这种讲过了，它的重学习重点在于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你回去要再复习一下过失犯的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OK， 还有过失犯的写法，过失犯怎么写啊？还记得吗？构成要件是什么？客观的注意违反跟客观的预见跟避免可能性，对不对？罪责部分是什么？主观的注意违反跟主观的预见跟避免可能性，对不对？那构成要件的部分是以谁为标准？一般定向为标准，罪责部分是以谁为标准？行为人个人的能力为标准。对，这个部分如果你忘记了，就回去再看一次。那第二项是所谓的业务过失啊，那业务过失还记得吧？以前在总则都有讲过，业务过失什么叫业务啊？把不同种类为社会生活活动这样的行为叫业务，对不对？那业务的范围包括哪些啊？主要业务还有什么？跟主要业务密切相关的附属业务都包括在里面。对，那实务上面认定是什么？平常如果是职业驾驶人的话，不管是上班时间、下班时间还是做什么，只要他有开车，就是什么业务过失，就是业务过失。那如果非职业驾驶人的话呢，下班期间就不是执行业务的时间，那他就不会构成业务过失。OK， 那这部分你回去如果忘记的话，就再回去复习懂这个部分。那还记得吗？国考要考过几题啊？就是养猪那个吗？对，卖养猪的那题再看一次，应该就很清楚。好，那以上是所谓的侵害人的生命法益的故意犯罪跟过失犯罪。接下来我们稍微跳一下，跳到所谓危险犯罪，侵害他人生命法有危险犯罪，在293条以下，请大家翻到293。遗弃犯罪呢，相较于前面的生命法益犯罪的考项是比较高的，今年连续考2次，意思说100年司法官考一次遗弃罪，然后呢律师又考一次，所以今年就考2次，所以这部分的重点是不言可喻，对啊。所以这部分大家一定要好好学。我记得我好像把题目放错了，应该是在第13页吧？对啊，对啊，第13页有一个题目，大家我们可以来练习一下。好，然后我再说，我们先把遗弃罪上。第一个要说的是遗弃罪的法律性质啊，遗弃罪的法律性质，我刚才讲过了，因为你看法条，法条说什么？293的法条，法条说呢？第一项，遗弃无自救能力之人的话，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100块以下的罚金。所以你要行为特点是什么？无自救能力之人。什么叫做无自救能力之人？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独立为生，没有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能力，没有维持生存所必要的叫无自救能力之人。那如果你遗弃他的话，什么叫遗弃啊？293条遗弃只有限于什么？积极的弃置行为，只限于积极的弃置行为。你一定要是积极的改变他的空间状态，把他丢掉在某地方。如果是消极的遗弃行为，只是把他放在那边没有去动他的话，这样不会构成293条。所以293第一项的遗弃只限于作为犯，只限于作为犯，这个很重要，要知道。293的遗弃只限于积极的遗弃的作为行为，积极的作为的遗弃行为。OK， 那他说遗弃无自救能力之人呢、欸？那无自救能力之人，我刚才讲过，他自己没有独立维持生存的能力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去照顾他的话，那可能就会怎么样？ 就有什么生命的危险啊。可是这条有要求生命的危险或是损害的要件吗？没有啊。所以它基本上它也是这种保护生命法的犯罪，保护生命法的。当然了，甘霖慧老师是说呢，它有兼具保护人的身体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功能。不过这是少数说，这是少数说，差别会在哪里啊？保护生命的同时有它吗？它是在竞合，你不要忘记竞合的啊，竞合跟相竞合差别在哪里？保护法益是不是具有统一性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对于293的生命法益是保护生命法益，还是兼具有保护身体法益？之后，如果你仪器行为产生伤害结果的时候，进而的时候就会产生影响。对，不过我们现在目前的通说还是认为293就是一种保护生命法益的犯罪，保护生命法益的犯罪。那因为它不需要又要求说有一个产生实害生命法益中举抓侵害这样一个实害或是结果啦，所以这个部分会被认为说是一个危险犯罪，或是一个危险犯罪。293是一个危险犯。那下一个问题，是危险犯侵害生命法益危险。下一个问题。它到底是所谓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呢？因为不要忘记我们在学犯罪分类的时候，危险犯有两种嘛，对不对？有抽象危险犯，有是具体危险犯。当然有人说还有第三种，就是什么事性犯罪，就是抽象具体危险犯。不过不管它，先不管它。单纯就抽象危险犯跟具体危险犯这两种分类来看，293条是算哪一种啊？我觉得，那当然要涉及到什么问题？抽象危险犯跟具体危险犯怎么分嘛？对不对？具体危险犯是什么？法条上面通常会有什么一个致什么生危险这样的文字，对不对？通常啊，这是我已经讲过，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是一个绝对的标准。293有这个文字吗？没有啊，没有。那好像是一个抽象危险犯，好像是一个抽象危险犯的。不过你看它法定刑是多少啊？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很轻还是很重？六个月以下应该蛮轻的吧，对不对？好，那很轻哦。可是具体危险犯离实害犯比较接近嘛，对不对？具体危险犯离实害犯比较接近，所以具体危险犯照理说他的刑度要跟实害犯差不多。这个罪的实害犯是哪个条文？271条嘛，对不对？271条刑度多少啊？10年以上。嗯，那如果293是具体危险犯的话，会不会太跳跃了？因为他具体危险犯的话，具体危险犯离什么实害犯很接近啊，所以刑度上面不宜跟实害犯差太多，对不对？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293如果是一个具体危险犯，那他刑度上面要跟实害犯很接近，可是他刑度上面只有多少？6个月以下而已，而且又没有什么自身危险这个要素，我看起来好像是什么抽象危险犯，感觉好像是抽象危险犯罪。如果单纯这样推论的话，这是抽象危险犯，支持这罪是抽象危险犯说是这样主张的。第一个，文字上面没有自身抽象、自身什么什么危险、自身什么生命法益危险这样的要素出现。第二个，从他法定刑度来讲的话，他跟实害犯的那个杀人既遂罪构成要件差太远了，所以不太像是具体危险犯。因为具体危险犯通常他跟实害是很接近的，所以在刑度的设计上面也要跟实害很接近才对。但是只有六个月以下呢，实在是太差太多，所以比较像是抽象危险犯。不过目前的实务上面都会认为说呢，实务上面见解。实务上面的见解，还有多数的见解，像林三天老师为首见解跟实务见解，都会认为293跟294这两个条文，294我们没有看单说，294这两个条文都是所谓的具体危险犯罪。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罪是保护什么生命法益的犯罪，是保护生命法益的犯罪。如果说那个被害人的生命法益完全都没有受到影响的话，完全都没有受到危险的，完全都没有受到侵害危险的可能性的时候，意思是说，如果完全都没有受到危险的可能性。你还要用293来处罚他，为什么？因为抽象危险犯不就是这样讲的吗？抽象危险犯说什么意思？你只要完全构成那件行为，那不管具体干当中有没有发生危险，都处罚，对不对？但是危险是被立法者怎么样给推定出来的啊？所以你只要完成行为，基本上就是可以被什么处罚？除非什么？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例外的案件，还记得吗？什么案子？抽象危险犯什么时候可以推翻他的处罚？危险的认定，什么时候可以被认为是没有危险？火烧在这个稻田当中，有没有？然后烧那个独栋的房子嘛，对不对？完全方圆100公里里面都没有其他建筑物，对，真的。或是在无人岛上面放火，有没有？很奇怪一些极端例子里面，有可能可以推翻抽象危险犯的那个危险性。可是呢，林三阳他会觉得说，抽象危险犯的特质就是在于什么？就在于你完成构成的行为就要处罚，不管客观的这个具体个案当中，那个被害人有没有深陷于危险当中？因为具体危险犯要求什么？ 具体危险犯要求客观上面一定要出现一个什么危险结果出来嘛，对不对？那首先我们还不要求啊，只要有行为就好了。所以林汉良就说，这是保护生命法律耶。如果你遗弃他人，遗弃那个无自救能力之人，那假设说他没有危险，你还是要用293来处罚，这样说不过去，这样太严格了。所以他觉得说294应该是一个具体，293跟294应该都是一个具体危险犯罪，应该是一个具体犯罪。那林通龙老师呢是支持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抽象危险犯罪，他说什么法律有没有规定说那个有一个自身危险的要素出来，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293条的确啊，他是做了一个遗弃的行为，遗弃如果那是一个无自救能力，然后你一把你有遗弃的行为，他基本上就叫抽象危险犯的法理，不带具体干当中还有发生危险性，他就已经被怎么样，就可以用293来处罚。可是不要忘记了，293遗弃行为的遗弃只限于积极行为，只有限于积极行为，消极的不为遗弃其实是不会用到293条处罚的。所以用293来处罚这样的行为也不会对他太过严格，也不会对他太过，这是抽象危险犯的第二个理由。那我要再补充第三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你以为抽象危险犯一有丢，不是丢掉，一有遗弃的行为，他是无自救能力，你以为随便把他丢在外面，一有遗弃行为，他就一定会成立293吗？不要忘记了，抽象危险犯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推翻他的危险性的认定的，推翻危险性认定的。还记得吗？以前有一说主张说呢，如果具体干当中完全都没有危险的时候，也不会成立抽象危险犯罪，对不对？我也讲那个情况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觉得把认定是抽象危险犯又怎么样？对啊，如果说他在具体干当中完全没有危险，还是会有什么？还是有可能不处罚，还是有可能不处罚。所以你不要想说只有294会有这种排除危险的功能，293抽象危险犯也是有，只是它是什么例外情况底下，它就排除它的可罚性，它就排除它的可罚性。那实务见解呢？像学术跟实务见解各有认为说293、294有认为是具体危险犯，有人认为是抽象危险犯。293、294都是一起讨论的，都是一起讨论的。如果你认为293是具体危险犯，那你也会认为293是具体危险犯。如果你认为293是抽象危险犯，那你也会认为294也是抽象危险犯。对，293跟294，大部分的学者都是把它认为说，他们法律性质都是一样的，要么都是具体危险犯，要么主张都是抽象危险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个现象出来了，很有趣。如果你认为他们两个法律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抽象危险犯，或者是都是具体危险犯的话，那当涉及有共犯的情况的时候，到底是用31条第1项、31条第2项？也就是说，你会认为说293跟294有没有瓜葛？294是不是一个293的加重处罚规定？因为大家看294的条文，294的条文的刑度是多少？6个月以上5年以下，怎么样？哎呀，它相较于293是怎么样？比较重的。所以呢，有人就会认为说，啊，既然两罪都是具体危险犯，或者是两罪都是抽象危险犯，那294就是293的什么加重规定，就是加重规定。所以当涉及共犯，所以就涉及到31条第2项的问题，这叫31条第2项的问题，不是31条第1项的问题，这是额外话插出去的。那我们回过来看实务见解说什么？实务见解说什么？实务见解其实也分成两大派，也分成两说。有些比较倾向具体危险犯，有些比较倾向抽象危险犯。我现在以下是比较浓缩的分类来看，我先看第六页。第六页这里有两个实务见解是比较倾向于具体危险犯的。他说呢，首先看23年上次第2259号判例，他说呢，刑法310条第1项所说的遗弃罪，当然条文有修过了，不过重点是遗弃罪。这对于无自救能力之人不尽抚养保护义务，导致他有不能生存之余，才可以成立。这讲的是294的情况，讲的是294的情况。如果你只是对于没有自救能力之人违反抚养保护义务，而事实上还有他人帮你抚养保护的话，不至于有不能生存之余啊，也就是说不至于有生存的危险啊，那个只是民事责任的问题而已，不会成立刑法上的遗弃罪。所以你看那个自有不能生存之余，看起来好像是要求说什么被遗弃的那个无自救能力之人一定要什么不能够生存的危险，一定要不能够生存的危险。所以要求具体个案当中要不能够生存的危险出现，才可以成立遗弃罪，才可以成立。从这里看起来好像比较接近什么具体危险犯，因为具体危险犯就是要求什么具体个案当中要有一个不能生存的危险出现。下一个判例29年上次第3777这个判例，他说294条第1项后段所说的遗弃罪，必须要是对无自救能力之人不尽抚养或保护义务，导致他有不能生存之余才可以成立。他也是一样用于致其有不能生存之余啊。如果说呢，负有这项义务的人不尽义务，但事实上有别人帮你抚养这个义务的话，负这样义务抚养义务的话呢，那个无自救能力的生命呢就没有危险，就很难成立这一罪，就没有成立这一罪。所以看起来也是比较倾向说，具体个案当中一定要出现什么 生命危险，这样的看法。最后一个第七页上面这个，这个是最新的判例，最新判。如果是判决的话，我都会写一个决字，如果没有写，就是说它是判决的意思。刑法第294条，像后段所说的遗弃罪，一定是要有负有抚养、养育啊、保护义务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些是的。后重点是后面那个处置字，业已定有其他义务人为我去把你辅助养育保护的话呢，那就不会构成294条，人不用构成294条，除非说是没有其他的义务人，除非没有其他义务人帮你保护，这个当然我们会再就这个判例来做分析。不过从这三个判例的角度来看起来，比较倾向什么？具体个案当中那个被害人要什么不能够生存的危险性要出来，所以比较接近具体危险犯。不过也有接近抽象危险犯的判例。这次判例在第七页的上面那个抽象危险犯下面那个18年这个上次1457，他说呢，遗弃罪的成立啊，没有说一定要把被害人放在那个都没有人的地方，也没有说一定要使被害人绝对没有办法受到地上保护的希望，只要有法律上人员抚养义务，对于无自救人士以遗弃之意志不履行的抚养义务，罪就成立了。所以一旦你有抚养义务，但是你没有抚养他，罪就成立了。所以比较倾向于抽象危险犯的建议性，比较倾向于抽象危险犯的建议。应该说是比较倾向于行为犯的见解啦，因为他一有这个遗弃行为呢，罪就成立，罪就成立。OK， 所以总结下来，如果从通过讲大家学说上面讨论的角度来看的话，293跟294这个遗弃罪呢，它是危险犯这一点呢，在通说底下是没有争议的。争议的是什么？争议的是到底是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那争议的实义在哪里啊？争议实义在于说，具体危险犯要求什么？具体个案当中那个被害人是已经出现了什么不能够生存的危险，抽象危险犯要求什么要有构成要件行为一完成，基本上危险性就被立法者给推定了，就被立法者推定，除非怎么样有例外情况下才可以说什么没有这个危险性，才可以排除它的可发性。对，这是抽象危险犯。以上是通桌的脉络。我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今年考一个考题，然后李茂生老师就出了，再大家看一下那个案子。在第14页，刚才13页，今年的司法官的那个第二试第一题，就是李茂生老师出的。这大概跟他最近一篇文章有关系啦，因为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遗弃罪的文章。其实那篇文章是在批判危险犯，他批判国内的所有讲过危险犯的人，还有讲过遗弃罪的人，他把他骂一顿。对，然后把那篇文章有40页，对，你们可以去 download 下来的。你只要 Google 李茂生遗弃罪，然后在第一个项目就是那篇文章，对，就可以去 download。如果你要看的话，不过我不请你看，对，因为那篇文章40页，我大概花了1个多小时才看完，上班的时候偷偷看的嘛，现在没事刚好看一下这样子。对，不过那篇文章呢，因为他大家也知道说李茂生老师的体系跟别人都不一样，你看了会走火入魔，所以我不建议你去看。对，他有很特殊的想法，他认为，我现在随便讲，他认为遗弃罪是实害犯，遗弃罪是实害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危险犯只能够出现在社会跟国家法益的犯罪里面，个人的生命法益不可以用危险犯来处罚，不可以用危险犯这样的规定来处罚，因为太过前置，太过前置。那你说，可是法条上面明明就不要求说那个被害人要死亡啊，是没有错。所以李茂生老师觉得说他不是危险犯嘛，对不对？那他是什么？危险犯相对概念是什么？实害犯嘛，对，他觉得他是实害犯。那可是他又不要求有死亡，结果啊，意思是什么？他是一个未遂犯。293是一个未遂犯，他觉得是这样子。那说把认定成未遂犯跟那个认定成具体危险犯有什么差别吗？他说有差别，具体危险犯的危险跟未遂犯的那个密接于法益的危险，还记得吧？未遂犯要有什么？左手左手开始，他对法益有什么密接直接的危险性，对不对？他觉得具体危险犯的危险跟未遂犯的那个密接或者对法益直接危险性两个是有差别的，两个是有差别的。未遂犯的那个对法益的密接或者直接的危险性是在具体危险之后才出现的，意思是说有具体危险的情况下出现，通常还不至于发生所谓的未遂危险的状态，通常还不至于发生未遂危险的状态。OK， 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些特殊的想法了，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不过，即便你不知道他这个想法，因为你看嘛，13页这个题目，如果是考生，我怎么知道是李茂生老师出的？对，从来看得出来有他的文字吗？他没有写 Google 在上面，对不对？没有啊，他都没有写啊，对啊，有没有什么很邪的文字出现啊？都没有啊，那你怎么看得出来？所以你不用去理他。所以事实上证明说，通常一个题目会有两个老师， 一个老师出院，另外一个老师会赴约。李茂盛老师是出院没有错啦，赴约是卢明杰老师。对，那卢明杰老师当然跟李茂盛老师的体系又不一样啦，对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的分数会因为没有其他东西，然后就很低分。据内线消息指出，对啊，李茂盛老师改这题的时候也没有说一定要写他的意见才会高分啊，这题三十分对不对？你那些同桌大概就是十八分，对啊。可是前提是什么？同桌在这里面很好，大概慢慢死，对。那个题目呢，就是涉及到刚刚我们所说的第一个，他问你说呢，啊，现在看这个题目好了，甲女呢跟她的丈夫 A 呢感情不睦，然后呢，她就在医院生产 B 之后呢，她就把儿子丢到医院里面去，有数天之后呢 ，A 就接问医院同事说，哎，你把你的小子领回来啊？结果 A 呢就上升了，啊 ，A 死了，好可怜。然后 A 母乙呢就接手，就是母亲，应该是外婆，对，是这样。我看一下丈夫。对，应该是奶奶吧？对啊，就接手照料 B， 然后找到甲，我找到甲，甲终于找到了。对，然后呢，叫你父亲抚养，因为刚刚要回来。那甲呢，就说我不要回来，因为我在外面有男人，然后又不想跟你见面这样。那乙无奈呢，知道呢，用家境不佳，年迈无力照顾我，因为通常老人家没有办法照顾，他就交给谁啊？私立的育幼院，哦，交给私立育幼院。结果往后一年呢，这个乙啊，就是奶奶也没有去看他。也没有去，不仅没有去看他啦，然后也没有付相关的费用，就丢给育幼院就对了。那育幼院长丙呢，跟乙呢，多次跟他协调赚交钱啊，来看他，然后他就说他也没有办法负担那个费用，然后就也而且不认识法律，想说要解脱麻烦，就把在深夜的时候，育幼院长就把那个书名、户籍资料说的这个人是谁啊，什么他爸爸是谁啊，信件丢在自己兵，把放在那个小女的怀中，然后就把他放在警察局的门口。那发警察局如何？警察旋即发现了，马上就看到 B， 然后就施加以保护。隔天呢，就通报社会科。对，问你说呢？第一小题按照实物见解哦，所以你第一小题就要写实物见解，其他不要理空，写一大堆。甲乙丙各触犯什么罪？你们觉得甲触犯什么罪？甲做了什么行为？甲是谁啊？生母。啊，生完之后就干嘛？把丢在医院，然后就走了，对不对？之后再也没有回去了。这个部分当然涉及到的是什么？生母是什么？我说我还没有想到了，294啊，对，294。不过294到底是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啊？或者争议嘛，对吧？刚才讲过的话，那些争议啊，对啊。那实务见解的认定是什么？比较倾向是什么？具体危险犯，所以一定是要有什么？要有自身危险啊，自身危害于他的生命才这个危险状态出现才可以的、啊。所以这样子看起来，丢在医院，甲是做什么？丢在医院嘛，对不对？那乙是丢给谁？乙是丢给育幼院，然后呢，育幼院长又丢给谁？好像踢皮球一样，丢来丢去。育幼院长丢给警察局。这三个里面，你们觉得，如果你采具体危险犯的时候，有没有危险状态出现啊？丢在医院有没有危险？你们觉得丢在医院有没有危险？通常丢在保温箱里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啊，对啊。那丢在那个嘞育幼院嘞，交给他育幼院有人帮他照顾，这也没有什么危险，对啊，丢在警察局，警察马上就干嘛，捡起来了。不过我丢在警察局比较有可疑一点，因为就是在警察局，如果警察没看到，他可能就会过一晚上就拜拜，他就死掉了。对，所以丢在警察局比较有可能会被认定是，也有可能是有具体危险状况出现。不过这案子里面没有啦，因为他是旋即发现 B 啊，马上就发现了，所以事实上没有一个具体危险状态出现，所以看起来都没有。对，不过如果你是采取抽象危险犯，有义务的人，有抚养义务的人一丢义气，恐怕就怎么样，就已经可以成立那个犯罪了。尤其是十八年的那个判例，十八年那个判例呢，比较倾向于抽象危险犯，所以负有抚养义务的人一丢掉，他就怎么样？有可能会构成遗弃罪，有可能会构成遗弃罪。当然，其他那三个判例认为比较倾向具体危险犯，那三个判例它是有适用上的前提的。这当然我们要讲到具体概况来说。我先回到第七页来，先回到第七页。第七页呢，这个是所谓的无义务者的遗弃罪。我们先来讲293。第一个，它是所谓的一般犯罪，它不是身份犯罪，所以它行为主体没有资格的要求，大家都可以去丢无遗弃、无自救能力之人。但是我刚才讲过，是限于什么？透过积极的移植跟弃置行为。什么叫移植？移植的意思是说改变他的空间状态，改变他的空间。比如说，把他从家里面呢丢到深山里面去，再到深山里面去扔掉，这种我们叫 一致。那什么叫气质呢？气质就是这里说的主角跟外界沟通的管道，比如说拿纸箱把它给盖住，那人家没有办法发现，这叫气质。不过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一致还是气质啊，都要怎么样，都是一种会升高他生命法益危险的这样的仪器行为，都是仪器行为。那下面有说啦，什么叫无自救能力之人？这个判例说呢，二七章第一七六就判说，人没有办法，这个人呢没有办法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能力，没有办法维持生存所必要的能力。OK， 跟他说，他告诉你强调的就是什么？不可以只用没有钱或者没有技能或者没有受教育，就是说他没有自救能力，就是说他是无自救能力之人。不可以说他又没有钱，那他都没有钱了，所以他就变无自救能力之人了，没有钱不会去赚的、啊。对啊，你到那个厂家里面去放那个头，需要钱，说不定还真的会有人给你钱啊。对啊，所以他还是不是无自救能力之人。所以通常是那种小孩啊、婴儿啊，或者是一些醉汉啊，像这种情况下会被认为是所谓的无自救能力之人，把他放在那边都不去管他，他有可能生命就会陷入危险当中，或是那种流浪汉之类的。但是钱不是重点，未受教育也不是重点，这判例这样影响。好，过来第八页。所以二九三一定是什么一般般，大家都可以去做的行为，可是限于什么积极的仪器的行为。可是跟二九三很不一样的是二九四，294条呢，他说呢，他的行为主体是有要件上的要求，这是他的特色。第一项就像有义务的仪器，对，第一项说呢，对于无自救能力之人，依法令或是契约应该要去扶助那个无自救能力之人，或是养育或是保护无自救能力之人，而把他仪器这个前段这个规定也是积极行为的方式仪器。不过呢，它还有第二种行为类型可以供你选择。第二种行为类型是不为其生存所必要的辅助、养育或保护。所以它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负有保护义务的人积极的行为把它仪器掉；第二种是负有保护义务的人透过单纯的不作为，所以是一个纯正不作为犯，不为其生存所必要的辅助、养育或是保护，这是一个纯正不作为犯，单纯的不作为就可以成立二九四的有义务的仪器。对，那现在问题来了，主体只限于行为人，主体只限于依法或者契约应该要辅助、养育、抚育和保护而弃置他的人，依法令或依契约哦，所以法律规定我要干嘛？要抚养他，对象谁？对谁？父母对子女啊，子女的父母啊，像是这种情况，还有依照民法上面的规，民法亲属篇上面的规定，负有抚养义务顺位的那些人。都是这里所说的抚养义务人，这边当然也有民法从属性的那个影子在里面，所以你要去看哈、哦，那亲属片里面哪些人是互负抚养义务啊？那些人都是这里所说的依法令负有抚养义务之人。那依契约呢，像看护啊、幼稚园的老师啊，像那些人啊，救消防员啊、救火队的队员啊。啊，那天我看新闻，发现说台东之等有一个消防员去摘那个红，就被蛰死了，好可怜。对啊。总而言之，就是依法令或者依照契约，所谓依契约就是你自愿去承担这样的义务，自愿去承担起这样的保护或者抚养义务的人，对，都算是这个抚养义务人，都算这个抚养义务人。下一个问题是说，那这个跟什么很像啊？跟保证的地位很像，你知道吗？那其他那些保证的地位在这一条罪里面有没有可以适用呢？有两种见解啊，讲一下你有些应该自己做补充。有人认为可以，有人认为不可以，废话。我主要是你要有这个问题意识，对，有人主张，因为这边没有共识，有人主张说，保证人地位那些保证人类似的，在这个部分呢，都是所说的依法或者依契约应该要抚养义务的那些人，都在这边都有适用，所以危险前行为啦，还有什么共赴患难团体啊，那些人呢，都是二九四这里所说的行为主体，都可以构成有义务的仪器罪。不过有人反对，有人认为说，法条上面就跟你讲说，就是那些依法令依契约的人而已了。所以保证，如果不是保证地位里面，如果不是依法令或依契约的话，就不可以是二九四的有义务仪器罪的行为人。OK， 所以目前有这两种说法，那这比较少考了，就不管它。不过接下来请大家特别打三颗星，把这个判例圈起来。27年的一个上字第1405号判例。以上我刚才讲的是通说见解。对，那就是什么叫抚养义务，就是有抚养义务之人，到底是指谁？可是实务的认定是什么呢？实务是用这个判例认定，他说什么？他有非常非常古怪的意见，他说294条第一项所说的仪器罪呢，是要以依法令或者是契约呢负有抚养义务的人为他的犯罪主体。那么抚养义务的人呢，对抚养权利人所负的这个抚养义务是否介质？哦，意思是说抚养义务是有先后的哦，是有先后的。除了契约的特别明定之外，你就要去看 0815115条依照各款还有第一项所定的顺序来做判断。他说呢，你看是中文的程度的问题啦。说子父呢，对于亡夫呢的抚养义务呢，依照同条第一项顺序呢，是在第六顺位。那纵使呢，这个子父呢跟亡夫呢同住在一起的，具有家属的身份，他的抚养顺序也是只能算是第五位。那么子父对于他的无自救能力指的那个亡夫呢，不为必要的辅助养育或保护，会不会成立遗弃罪赔出体制？要先查明说有没有叫子父或是其他家属顺序在先的人，以及其他顺序在先的人有没有抚养资历，一定他的抚养义务是否介质，不可以说他们两个同居就说他负有抚养义务。这是什么？有两个要件来判断。第一个，294的抚养义务要依照民法的上面的抚养义务顺序去判断。如果说可疑的行为在他之前还有先位的抚养义务人存在，而且这个先位的抚养义务人他是有抚养资历的话，那后位的抚养义务人就不算是本罪的行为主体，即便他们住在一起也是相同的。 OK， 好，所以这十五点就是说呢，要构成这294的行为主体还不困难的，不是说有民法上面有抚养义务人就可以构成的，还要什么？你前面要你前面都没有其他的先位顺序的抚养义务人，才会轮得到你来抚养，你才会是294的行为主体。如果你前面有人有一个先位的抚养顺序人，而且他也不是没有能力去抚养的话，那行为主体应该只限于那个先位的抚养义务人，而不是基于这个后位的抚养义务人。你这个后位的抚养义务人，即便你有遗弃行为，不为辅助养育，你也不会成立294，也不会成立294。可是这在学位上面被评为毫无道理，为什么？你的先位抚养义务人如果住在美国？他住在美国，他这个后位的抚养义务人，例如说这个谁啊，这个子父好了，他跟他住在一起，结果这个时候呢，无自救能力指有危险的，然后你说他不算是294，这个子父不算是294行为主体，因为他有一个先位的抚养义务人，而且他在美国非常有钱，所以他不会是294的行为主体，那就觉得很奇怪啊。住在一起的话，既然你负有抚养义务，当那个被抚养的那个权利人，他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从刑法的角度来看，就有义务可以他什么救助的义务啊，就应该可以他救助义务去救他，不是放在他那边等死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实务界上面是在学术上面是被这样的批评，是被这样的批评的。只要有义务的人，应该就有救助义务，而不是要从民法上面的义务的顺序去决定说他可不可以构成本罪，他可不可以构成本罪，就是行为主体的这个部分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对，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个实务的见解，你要以抚养义务的顺序为准。要看行为人前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有资历的抚养义务人，先位有抚养义务人，如果有，行为人就不可能构成294，他就不可能构成294。这个是实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于行为主体以及对行为主体的一个限制的一个见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那要294有包括两种行为类型嘛？我刚才讲过，第一种就是跟293一样，是为一个积极的遗弃行为，是为一个积极的遗弃行为，第一项前段。那你也可以多出来一个选择，就是所谓的不为其生存所必要的辅助养育或是保护，这个是所谓纯正不作为的方式去实现294条构成要件。所以294相较于293，它多了一个不作为的方式，多了一个不作为的方式。可是相对的，它的行为主体也多了限制，它的行为主体也只限于依法或者契约有抚养义务之人才可以。这是294。那比较有问题的是新法294条之1，他说呢，那个叫做遗弃罪的主确成立事由，大家手边有刑法的法条吗？有吗？应该这个刑法的执行会修正啊，这是99年1月27日是去年修正的，那不知道大家手边的法条有没有？肉肉的，可是这个法条我必须说，它不像是法律人会写出来的法条，所以很畸形。他说呢，294条之1，我念一下哈，对于无自救能力之人呢，依照民法亲属篇应辅助养育或保护，所以这一条适用前提是依照民法亲属篇应辅助养育或保护。如果不是依照民法亲属篇，是依照契约，就没有294条之1的适用。要记得，294跟294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你要一起看，你要把这两条一起看。对那个无自救能力之人啊，如果你是依照民法亲属篇应该辅助养育或是保护，排除契约的情况哦，对，这是已经有现有的情况。然后你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的话，然后你不去不为自救能力之人的生存所必要的辅助养育或是保护的话，不罚哦。跟大家在念不罚，就多一个要记的地方，就是294之1啊，这就不罚。 那护法是什么意思啊？我现在看啊，什么情况底下，依照民法亲属间附有所谓的辅助养育或保护义务的人，可以因为在特定具有特定的事由，他的单纯的不为不尽到他这样的抚养义务，是不会构成294的遗弃罪的呢？就下列各款情况，我们就一款一款来看好了。第一款，无居住能力之人呢，先前曾经为罪行本刑六个月以上之罪的行为，然后去侵害到什么抚养义务人的生命、身体或自由。啊，意思是说什么？叫我抚养你，可是呢，你不要忘记你之前的怎样打我啊、踢我啊、打我啊，那我就没有什么期待可能性来叫我去抚养你啊，对吧？所以是没有期待可能性的。所以第一款来规定说，如果说那个无自救能力之人呢，先前曾经对这个294的那个抚养义务人呢，去做一个罪行本刑六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然后呢，去侵害，一定要是侵害到那个抚养义务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自由的话，才可以用第一款。那那个抚养义务人的这样的一个遗弃行为就不处罚，这是第一款。第二款，无自救能力之人呢，之前呢，他也是之前做某些可归罪他的事情，之前对他去对那个抚养义务人去做了一个227条第三项，227是什么？还记得吗？227条就是那个两小无猜条款啊，就是那个对于未满14岁的男女，或是对于14岁以上未满16岁的男女去做什么合意性交的行为，去对合意性交行为，所以通常就是那一种，这个情况下现在比较少了、啊，对，通常比较少了。不过反正就是对你家里面的未满14岁，有可能是抚养义务人，无自救能力之人，先前曾经在那个抚养义务人幼年的时候，去对他为这样合意的性行为，或者是228条的第二项，又是什么？228条的第二项是那个利用权势性交罪，第二项是说呢，利用权势的猥亵行为。前面那个是对于未满，前面那个是第三项嘛，是对以上未满16岁男女去做性交，那或者是无自救能力之人去对那个抚养义务人去做一个所谓的利用权势猥亵的这样的行为，这是第二款所说的这两罪的情况。那你说为什么这两罪要特别单独列出来啊？因为立法者觉得说那种家庭里面的性行为这种情况下是屡出不行，就是层出不穷啊，对啊。那可是这两罪的情况下又不是什么第一款所说的什么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啊，所以他就单独把它列出来了。下一个是231，第二款还有231条第一项，这是什么东西啊？231条就是妨害风化的那种罪章啊，基本上就是处罚什么，有可能是那个抚养义无自救能力之人先前曾经构成，他对那个抚养义务人构成231第1项，231第1项是说意图使男女跟他人为性交或猥亵行为，然后引诱、容留、媒介、隐匿，就是爸爸会把自己的小女儿把她卖到妓院里面去。对啊，像这种情况底下，就很难期待之后长大的小女孩要去抚养她爸。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曾经是抚养无自救能力之人先前有某些可归责于他的事由，导致说呢，对于抚养义务人还要去抚养义务，他就没有所谓的期待可能性。所以具体的例子就是第一款这些罪，或者是第二款这些罪，286条，是所谓的那个286条，应该是人口，妨害到幼童的法，对啊，妨害幼童的发育罪。对，未满16岁的男女叫他穿那个三寸精灵的鞋子，或者逼他去做某些特殊的训练，像这样要妨害他自然生长发育。像这些情况，或者是依照人口犯罪法32条、33条，这应该是个人口的犯行为啊。所以你看一二款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无自救能力之人，通常是因为现在又是依照民法亲属间应该负有抚养义务，通常是爸妈啦。对啊，先前对于女儿做这种事情，当然将来女儿长大之后，爸妈变无自救能力之人，长期卧病在床上，就很难期待说这个子女长大之后要去尽到抚养义务去抚养他。所以如果说子女遗弃的话呢，就不处罚。第三款是说呢，无自救能力之人先前曾经侵害他的生命、身体、自由，然后故意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哦，所以第三款一定是什么？前二款以外之罪，但是又是侵犯到什么抚养义务人的生命跟身体自由。可是要件另外的分隐和要件是什么？必须要经判处超过六个月有期徒刑确定。立法理由里面说呢，如果呢没有被判处超过六个月有期徒刑确定的话，那表示什么？程度不是太严重，那你还是什么？还是有义务要抚养他。如果你遗弃的话，还是要处罚。 只有在那个五十九人一直人先前对其侵害到你的身心整体法益，然后犯前二款以外是罪哦，前二款以外是罪。如果是犯前二款以下，前二款是罪，那优先只有前两款。那如果不是前两款是罪，还是有可能不罚，只是要件上面是什么？必须要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而且是侵害生命、身体跟自由这三种，只限于这三种，而且是判决有期徒刑六个月确定，超过六个月确定的话，才可以适用第三款。所以第三款的要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它避免说呢，让那个抚养的义务人呢，轻易就脱罪，所以把它限制在超过六个月被判处超，必须要是无知的人质被判处先前曾经被判处超过六个月的期徒刑确定才可以，这是第三款。第四款说，无自救人质人呢，之前对他没有正当理由，未尽抚养义务超过两年，意思是说爸妈之前就不抚养你，就是说就没有办法期待说小孩将来再抚养你啊，而且情节重大，这边就使用了很多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第一个，什么叫无正当理由？立法理由里面说呢，身心障碍、生活重病，爸妈之前身心障碍或者生活重病，所以他没有办法照顾你啊。对，所以如果是爸妈之前有这种正当理由，然后没有尽到抚养义务的话，就不适用第四款，就不适用第四款。所以小孩将来当然还是要抚养他，如果遗弃他的话，还是要处罚。那情节重大呢？情节重大就是说呢，我有可能会让那个这里所说的抚养的义务人，就是之前的小孩，有可能在当时将来会陷于生命、身体、法律当中的危险。对，所以要排除一些某个情况下不是情节重大的情况，可是到什么情况就是情节重大，这个部分可能会有违反明确性原则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呢是294(1)，所以大家要知道说，如果题目里面有出现可归责给无自救能力人，先前可归责给自救能力人的某一些事由有出现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适用到294(1)，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法律，这是一个新的法律。不过这个法律其实说出来没有什么法律可言，它完全就是一种社会性的立法，社会性立法就是说一般人觉得说。我在猜啦，不知道是有，当然他有可能是因为舆论的压力，所以去产生这个法条。对，那你之前都不养我，又抛弃我，又想要杀我，然后现在叫我去养你。可是，即便这种情况，他所指出来这些情况，难道没有办法照原本的刑法再来解决吗？你不会考虑期待可能性降低哦，或是排除期待可能性哦，这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说什么，你把这个抚养义务去做一个实质上面的观察嘛，对不对？你没有保证地位啊，如果你是。主张说294那个义务有可能是保证地位的意思的话，那就没有保证地位，因为他现在就没有抚养你啊。你也可以这样去做线索啊，不一定要去立一个这个法律出来，不一定要立这个法律出来。你立这个法律出来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没有人讨论了、啊，下一个问题嘛就是那个不法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要忘记了，不法会影响到什么共犯的处罚性能，对不对？就像不能卫生的不法是什么意思，会影响到共犯啊。那这个不法值到底是什么、啊？立法理由里面一再强调。不成立本罪，主却以替罪的成立，然后没有期待可能性，没有可被耐性，看起来是什么？主却罪责，看起来要写清主却罪责。可是这种人真的要给他主却罪责吗？还是说呢，只能够主却刑罚呢？曾淑玉老师跟我说要主却刑罚，不是主却罪责。主却罪责跟主却刑罚差在哪里啊？主却罪责就自此就不成立犯罪啦，对不对？主却刑罚是什么？还是成立犯罪，只是什么免除他的刑罚，最后被抓去关而已。对啊，所以两个还是有差别的，应该是的。那目前对这个不法的意义，因为目前还没有人去讲这个条文啊，所以有这两说，这两说。好，那最后一个条文，遗弃罪最后一条文295条，它是说呢，单纯的加重，它是对于直系血亲尊亲属去犯294(1)，就是有义务的遗弃罪，要记得只有294，没有293，就加重其刑至2分之1。你会发现刑法本身里面有好多这种条文。只要是对于直血亲施暴啊，然后杀他啊，然后遗弃他，就加重2分之1，这样子。那这个加重当然不是不法的加重啊，还是什么罪责的加重，单纯只是因为他是遗弃的对象是直系血亲，基于文常的考量就给他加重，所以这是一个罪责的加重，罪责的加重。好，那遗弃罪就到这边为止，还没有完，接下来练习题目，请大家翻到第10页。现在看这个题目好了，不要看第10页，先看第，我看一下啊，先看第12页这个题目好了，先看第12页。12页说呢，甲呢因为厌烦同居人乙女的2岁儿子并哭闹，那某一天呢，甲呢就跟朋友喝酒之后呢，想要返家回上床休息。 就比天宇就继续哭，一脚呢，他就很烦，一脚就把饼踢下床，我踢下去。那虽然呢，看到饼头呢撞到床，他看到了，看到饼的头撞到床脚，然后血流不止啊。但是呢，饼呢就没有再出声啊。然后看到饼就没再出声，想算了，应该没事吧，然后就翻身倒头就睡了。那乙女呢，因为怕打扰他想睡觉，然后就把饼呢移到客厅的沙发上面。哦，所以饼是做什么事情？自己的小孩子掉下去了，然后就要算了吧，就要到床上面。那两个小时之后呢，这个妈妈呢就发现说，天哪，这小婴儿怎么脸色都发黑，才急忙的把饼送到医院去急救。那医生判定说呢，他在到院之前就死了。对，那就通知警方。那甲告诉警察说呢，丙呢是自己从床上撞下摔下来的，他喝醉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问你说呢，家里两个人成立什么罪？这应该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件。对啊，这应该是真实发生的案件。我们先来看甲的部分好了。甲的部分，他的行为是什么？甲做什么行为？甲做什么法律行为，或是被法律危险的行为？一脚把他可以干嘛？踢下去，我们应该是踹下去，对不对？一脚踹下去，这里这个解读这一题有很多种写法，对对对，这题有很多种写法，我各种写法都会跟你讲，因为我觉得你们一定心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这样认为，有的人是这样认为。第一个，一脚把丙的踹下床去，然后他看到说那丙的头撞到床脚的血流不止，然后呢就不理他，然后就翻身就睡了。到这个部分为止，他做的是顶到这个部分嘛，对，这个部分。到底怎么处罚？一脚把他给踹下床，一脚踹下床，然后呢，丙呢就怎么样，撞到床脚，然后出血不止。这个部分是构成什么？你们觉得？你要把先想，其实刑法分则题目一开始就是说什么？侵害的法益是什么？这边是什么？身体生命，所以大概跟杀人伤害有关系。所以你的那个刑法分则里面，条文是接近到杀人跟伤害里面去。杀人伤害好。那他把他踹下床的时候，有杀人故意吗？你们觉得？看起来要看情况，什么情况？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踹的地方是？第一个，你踹的是一个什么？两岁的小孩，这点你要先确定。你踹的是两岁小孩。第二个，你踹下去之后，那个他有可能坠落到的地方是不是有尖锐的物品？有尖锐物品，有尖锐物品表示什么？那可能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这点是你要确立的。对，一脚踹下他，当然他没有讲很清楚啊，所以我说给你看他有没有开放性。一脚将饼踹下床，如果你认为说这边会有问题，就是所谓的伤害故意的认定问题，还是根本就是作为的杀人故意的问题？因为基本上不太会像是作为的杀人故意啊，看起来不像主观上不像把他杀死，他只是觉得他很烦，把他踹下去，所以顶多是伤害罪相关的条文，伤害罪的双重条文。下一个问题来了，伤害罪有两个条文，一个是。普通伤害罪，那个是重伤罪。你们觉得这是普通伤害还是重伤罪？踹下去的时候，踹下去的时候，也一样啊，一样的问题啊，对不对？重伤是什么意思？那也是重程度的伤害嘛，对不对？比如说一肢毁败啊，一腿毁败啊，四肢毁败啊，或是听不见啊，或是手指被切断啊，或是什么肾脏不见啊，像这种情况。这个案例是指呢，如果说。因为解答上面说他会成立278条重伤既遂罪的，现在就认为说什么？他踹下去的时候有什么重伤故意，但是没有什么杀害的故意，对不对？因为之后他死嘛，之后他死了，所以如果对于那个死亡结果部分，我刚才讲过了，你认为他对死亡结果部分是没有杀人故意的，是没有杀人故意，但是顶多是什么重伤或伤害，顶多是重伤或伤害。那到底是重伤还是伤害，就看你的什么对于重伤的认定是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个案子里面会让他受到脑部上面的重创，脑部上面重创，然后就很难回复，或是脑部重创但是重大的伤害，然后就很难回复，你就可以倾向说，好，踢下床去那一脚就是重伤行为，就是重伤行为。然后之后呢，他发生了死亡结果嘛，对不对？他之后发生死亡，可是因为他对那个死亡结果，他没想到他死啊，所以那个部分呢是什么？顶多是有预见可能性的过失，所以结合起来就会变成所谓的重伤既遂罪，这是第一种解法。那另外一种写法是什么？你觉得他把他踹下去床底下，只是一个普通伤害罪，还没有大重伤的程度，他也没有对那个死亡结果有抑郁，所以对于死亡结果的部分也没有杀人故意，就刚才讲过了嘛。可是他踹下床去还是有伤害行为，还是一个单纯的伤害行为。可是这个伤害行为竟然导致了什么？其后小孩死亡的结果，所以这个部分是所谓的伤害致死罪，277条第二项的伤害致死罪。那这个部分会有这两种解答，会有这两种解答。下一个问题是说呢？他除了踹下床去之外，他还有可能做什么行为？ 他看到他说你在流血，在流血，然后就不理他了，就翻身睡觉。这个是什么？穿下床就流血，不理他就翻身睡觉，这有可能是什么东西？不作为的方式啊，对不对？不作为的方式，因为他看一看穿下床去，有可能只有伤害故意没有错，但是当他看到小孩子的头在流血的时候，他不去救他，会不会提升为所谓的杀人故意啊？他会想说，啊，流血了，那就让你流光好了，就死了算了。他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后面的不作为要再评价。即便你先前踢下去的时候认为说我不想让他死好了，或是觉得他很烦，把他踢下去是一个伤害或重伤行为，但是你后面的看到他是一个新的犯罪，就是新的现象出来了嘛？你看到他撞到桌角，然后一直流血，然后你又不出声，然后就倒头就睡。这个部分会不会有不作为杀人的问题？前提是你要肯定说他对那个死亡结果已经转化成什么？前面原本只是想要重伤伤害嘛，在这边看到他流血不止，然后没有去阻止他，没有去自己把他送到医院去，这样的行为已经可以被评价为是有杀人故意的时候，那后面有可能就会再成立一条什么不作为杀人罪？不作为杀人罪，杀人罪的不存证、不作为犯。可是杀人罪的不存证、不作为犯要有什么东西啊？要构成不存证、不作为犯，最重要的是什么？要保证人地位啊，对不对？这里的同居人有什么保证地位吗？你们觉得呢？顶多是什么？危险性行为啊，对不对？危险性行为，前行为是什么？给他踹下去嘛，对不对？你踹下去就有产生他人什么生命、法律怎么样死亡的危险性啊，对不对？所以是因为因十五条第二项说呢，因为自己的行为导致有发生生命的危险，所以你就负有什么？救助生命法律的义务，所以这是属于危险性行为保证的地位，所以你应该救他，没去救他，所以这个死亡结果的部分，你就要负什么杀人杀人罪的不存证、不作为犯，杀人罪的不存证、不作为犯。OK， 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你认为，有另外一个写法啦，如果你认为说他不是对于死亡结果有故意，就讲一段描写，如果你认为他不是对于死亡结果有故意。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说，丙其实对啊是对不对？那个同居人啊，那个甲啊，他已经看到那个婴儿就是血流不止了。即便他认为说呢，他没有想让他死，但是他有没有认识到说他有死亡的可能性？你们觉得有吧？那边流血，然后你看到了，所以认为死亡可能性，对不对？有死亡可能性表示是什么？对于生命法益的什么危险啊？所以他如果已经有认识到说那个人有生命法有危险性的时候，他没有去救他，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遗弃罪，这是遗弃罪。那你拿上面写的是杀人罪，那杀人罪跟遗弃罪要怎么分？杀人罪跟遗弃罪，一个是什么实害犯，一个是危险犯，所以两罪的差别在哪里啊？客观上面应该要产生实害结果，也要产生危险结危险。另外的主观上面也有很大很重要的差别，主观上面的差别是什么？杀人罪要什么？杀人故意，对不对？所以要杀人的实害故意。但是遗弃罪呢？他的故意是什么？他是危险犯。那危险犯的故意叫什么？危险故意，对不对？危险故意是干嘛？认识到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性，然后还容忍这样的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就够了，就够了。所以其实丙其实他有认识到说他血流不止了，所以婴儿血流不止，小孩子两岁小孩子血流不止，当然就有什么生命的危险啊。那他不去理他，当然就有可能有什么遗弃罪的故意啊，很久遗弃罪的故意。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说呢，你到底是会不会认为说那个甲到底想不想让那个婴儿死掉？如果甲想要婴儿死掉，那应该就是用什么杀人罪不存证、不作为犯去处理他，去处理他。如果他不想要那个小孩子死掉，可是他又已经认识或是接受那个生命法有危险的时候，那个要用什么遗弃罪来处理他？用遗弃罪来处理他。可是遗弃罪单纯的不作为的遗弃行为，只能够用哪一条处罚？293还是294啊？为什么？因为293限于什么积极的弃置行为啊。所以如果你认为后面那个倒头就睡那个不作为的部分有可能会遗弃故意，然后可能会涉及到遗弃罪的话，那也是什么294的问题啊？顶多是294问题，因为293限于积极遗弃行为，但是倒头就睡不是一个积极的弃置行为，所以顶多是294。可是294也行为主体有没有要求？有要求，行为主体是什么？依法令或是依什么？契约啊，依法令契约。那如果照部分学术的看法，依法令跟依契约跟保证地位完全无关系。请问大家，那个甲会成立294的行为主体吗？他有符合吗？就没有啊，他哪有什么法律上面义务去救那个同居的小孩？没有啊，他有依照契约，他的契约去照顾他吗？也没有啊，那就怎么样？就不会构成294，就不会构成294的问题，就不会有294。 所以如果你要走的是不做仪器的294的那条路的话，到这边为止呢，有可能那个家族不会成立有义务的遗弃罪，有义务的遗弃罪。那如果你认为说294的行为主体是包括所有的保证人地位的话，那你就可以用什么前行为，然后把它导到什么294去。那如果你是站着这样的看法的时候，用前行为导到294的主体，那下一步丙，你会用294来论的话，就表示什么？你觉得甲就不会有什么，不会有甲要接受那个什么被害人死亡，因而交叉死亡结果嘛，对不对？那显然什么？对，那个死亡结果后来有没有发生？发生啊。可是你主观上面基本的行为是什么？遗弃罪，可是却发生死亡结果，这个是什么东西？有遗弃行为，但是却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这是什么？294的第二项啊，294第二项有加重结果犯，有没有看到？294第二项有加重结果犯。遗弃他人致死的话，会用294第二项的遗弃致死罪来处罚。对，所以如果你认为后面的倒头就睡这是一个不作为的这样遗弃行为的时候，同时你又认为294的主体呢是从保证人地位来的，所以前行为也可以构成294的行为人 的行为人的话，那后面的问题，如果你又认为说他不想要甲被害人，甲不想要那个丙死亡结果发生，他只有对遗弃的部分有故意而已，所以就会构成遗弃致死罪，就构成遗弃致死罪。OK， 所以有好多好多种写法，只要你是上述各种写法之一呢，都可以，前提是你要说出理由，他到底是遗弃故意还是杀人故意，他到底是遗弃故意还是杀人故意，来讲出来，来讲出来。好，下一个我们来讨论乙吧。乙做什么事情啊？把丙移至到客厅的沙发上。把丙移到客厅沙发上，把丙移到客厅沙发上，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啊？第一个，他已经认识到说他儿子头被撞成这样，然后出血不止了，然后把他挪到客厅沙发上去，挪到客厅沙发上去，他有没有想到他儿子死亡的结果？他有接受吗？你觉得？他有杀人故意吗？还是只有遗弃的故意而已？还只有遗弃的故意而已？重点在这里啊，乙的部分重点在他到底是杀人故意还是遗弃的故意？为什么？因为他就只有什么做一个遗弃的行为，做一个遗弃的行为。如果我们认为说呢，他有杀人故意的话，那基本上你没有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急救，这里会涉及到什么保证人地位的问题？会涉及到保证人。那母亲对自己小孩当然是有什么保证人地位啊，所以你有义务去救助他，就没有去救他，还把他放到沙发上面去，这个部分就会直接构成什么不作为杀人。不作为杀人，而且后面就死了嘛，就会构成不作为杀人既遂罪，就构成不作为杀人既遂罪。可是如果你认为说母亲这个时候虽然看到小孩子血流不止，但是呢，他没有希望小孩子死亡结果，为什么？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因为后来他发现小孩子脸色发白，就是干嘛，就把他送医了。所以感觉起来，这个母亲感觉起来像是在把他拿到沙发上去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想要他死亡结果这样的意欲，所以没有杀人故意。没有杀人故意不代表什么？也有遗弃故意啊，对不对？有可能也有遗弃故意啊。你都看到小孩子流血流成这个样子，你不赶快去救他，对，所以会有什么不为294所说的不为生存所必要的辅助养育行为，对。那可是294前提是什么？依法令或是依契约，他有辅助养育的义务。母亲有没有？有啊，母亲就有啊，对啊，所以有可能会构成什么294的有义务的遗弃罪。那因为母亲不想要婴儿不想要这个病死亡，两岁的小孩子死亡。所以怎么样？可是却发生死亡结果啊，所以会一样会成立什么294第二项的遗弃致死罪，就成立294第二项遗弃致死罪。这个是另外一个不同于讲上面李达的写法。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差别？或者这样差别就代表说，你到底觉不觉得那两个人甲跟乙，他到底有没有杀人故意，还是他只是遗弃故意而已？这一点你要先确立下来，你要先写你不能说两个都写，两个都写是写不完的。对，然后你要选择其中一种立场，选择这个立场之后呢，就要一贯的把它写下去，就要一贯的把它写下去。可是不要忘记，你不要写说他又对那个死亡结果又遗弃，又是遗弃致人于死，又是不作为杀人既遂。那请问各位，那到底是遗弃死的，还是不作为杀人死的啊？你对于那个同一个死亡结果，怎么又是遗弃，又是不作为杀人啊？这样就是什么？写题目上就是矛盾，就是矛盾。要么就是什么？他不想要死亡结果发生，但是有遗弃的故意，那这个故意要用什么？遗弃致死罪，因为针对死亡结果部分，你没有抑郁，你没有抑郁，所以叫遗弃致死罪，用遗弃罪加重结果犯来处理。要么就是什么，你根本上就对于被害人死亡那个病死亡有故意，所以直接就以什么杀人罪的不存证的作为犯，对， 这两个是不可以一起写的，这两个是不可以一起写的。好，这是这个题目。我们先来看看十三页下面这个题目，就下先休息。甲女呢，因为这刚才念过嘛，对不对？还记得那个行为吗？甲做了什么事情？就是离开医院，把小孩子就丢在医院里面去。那乙做了什么事情？乙是那个奶奶嘛，把他丢给什么育幼院长？那个育幼院长丢给警察局。OK， 那我刚才讲过了，这里所涉及到的是什么？甲所涉及到是哪一条？293、294的遗弃罪。甲是妈妈，294嘛，对不对？294为什么？第一个弃子于医院，他有改变那个小孩子的生存的空间吗？没有啊，所以他只单纯抛弃他嘛，对不对？所以是什么294的行为类型，而且他又是什么抚养义务人，他又是抚养义务人。OK， 那 OK， 我们先来看甲的部分好了。甲是就是把他丢在医院嘛，对不对？依照实物见解，第一小题，依照实物见解，甲会不会构成犯罪啊？实物见解在哪里啊？然后我去看第六页。如果你认为实物见解里面有一个是比较接近抽象危险犯的嘛，对不对？就是那个第七页那个18年的上字疑似五期这个见解的话，遗弃罪成立呢，对无知就能认知的，一旦有遗弃，你有抚养义务，妈妈有抚养义务，对无知就能认知的那个小孩有遗弃，以遗弃的自己不履行你的抚养义务，把丢在医院，罪即成立。所以依照第七页这个18年的上字疑似五期要这个判例，这个母亲呢，一旦把他丢到医院去，他有抚养义务，却把他小孩留在医院，这个时候就成立什么？294的遗弃罪，就成立294的遗弃罪。好，这是依照这个判例。可是呢，这个判例是少数说，是判例里面的少数说啊，对不对？判里面的多数说是什么？第六页，23年，这个29年，还有87年的这个判例。其实23年这个29年的判例，林茂生老师想要考的是，你有发现这两个判例跟后面的第七页上面的87年判例差在哪里啊？就对照一下文字，看起来都很像，可是有差哦。你有看出来差别吗？23年的判例说什么？如果仅对无知就能一直人违反抚养保护之义务，而事实上尚有他人为其抚养保护，有没有发现23年判例有这段字？事实上尚有其他人为其抚养保护，不至于有不能生存之余，这是叫民事责任问题，有没有这段话题？那29年呢？跟这案例是有关系的是什么？若负有此项义务者，不尽其义务，而事实上尚有他人为之养育或保护，对无知的人质并不发生危险，就不成立这条罪。所以23年的判例和29年这个判例两个讲的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可是87年这个判例讲的有点不一样哦。他说什么呢？87年这个判例说呢，本院29年上是第377号判例所称，若负有此项义务之人呢，不尽其抚养义务，事实上尚有他人，因为他人圈起来，他人为之养育或保护，对于该无知救人的生命并不发生危险者，就很难成立该条之罪。他讲的是这个29年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就讲他人啊，他至于谁是那个他人啊，这个87年判例继续往下讲，因已于该义务人不履行其义务之际，业已并有其他义务人为之辅助养育或保护为限。所以他说什么？29年的判例因为他人不是说有抚养义务之人随便丢掉随便遗弃的啊，没关系啊，还有那个院长不好照顾他、啊。可是原本依照23年、29年判例，那他人是没有行为资格限制的。事实上什么啊？不管是路人也好啊，其他的公家机关的什么社会局人员也好，只要有人在照顾那个小孩，你就不会构成294。但是87年判例去对于23年和29年这两个判例去做线索解释，去线索解释，他说29年那个他人。为之为替那个抚养义务去帮他去养育保护那个他人，也限于是什么其他义务人，意思是什么？那个抚养帮抚养义务人抚养的那个人，也是要是什么抚养义务人为限，也是要有抚养义务人，也就是说他也是必须要是依法义务或是依照契约有抚养义务才可以。好，那我就用依照这个判例简单来写这个题目。按照实物见解，甲呢触犯何罪？如果是18年那个实物见解比较接近抽象危险犯的话，丢在医院就干嘛？就计罪了，就成立294。OK， 可是如果是比较多数的23年、29年跟87年那个判例呢，丢在医院之后，有没有其他人去照顾那个小孩子啊？有没有？后来有没有其他人照顾那个小孩子？是谁叫接手啊 ？A 母啊，对不对？是 A 母接手啊，所以是奶奶接手，对不对？A 母有没有义务？你知道，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87年判例不是说吗？ 那个29年所说的，如果说有其他人在帮你照顾小孩的话，那个有义务抚养义务的，就是那个遗弃行为就不会构成什么294，因为一点危险都没有嘛，对不对？可是87年那个判例说什么？其他人帮你照顾小孩是没有错的，可是那个其他人也是要什么抚养义务人啊？所以这边的关键点在哪里 ？A 母乙呢，虽然接手照料 B， 但是那个乙对于照料 B， 他在法律上面或是契约上面有没有义务啊？有义务才可以说什么？事实上已经有人在照顾了，所以甲不会构成犯罪，甲就不会构成294，听得懂吗？对、啊，所以现在重点是什么？乙接手照料 B， 那乙是不是对于 B 而言是不是有抚养义务之人？以法律或是依照契约抚养义务之人？乙应该是 B 的谁啊？好，他是老公的妈妈，对啊，所以对于小孩子而言，他是奶奶，对，祖母，祖母对于孙子有没有抚养义务？谁名堂比较好？快说、啊！我不知道、啊，女儿会去背这个、啊，有吗？抚养义务有吗？祖母对孙子有没有抚养义务？你们觉得依法律或是依照契约，祖母对孙子有没有抚养义务？哎、欸，这很关键哎、欸！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题就没有办法写下去了，不是吗？因为那个判例说要有法律上有抚养义务为限啊。祖母对孙子有没有抚养义务啊？刚才那个实啊、哦，这是民法第几条的规定啊？我们一起来看好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跟我一样不知道，就一起来看。我好久没有看清楚片了，非常怀念。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在哪一个条文？1114条吧。我列亲属互负抚养之义务，第一个直系血亲孝顺间，那不就答案就出来了？他是直系孝顺间吧？是吧？要有人点头才敢确定。对，他应该是直系血亲孝顺间吧？对啊，他没有说直系还是北，哎，还是什么？对啊，所以依照这一块，他就有抚养义务啊。所以事实上有什么祖母，他是有抚养，他也是对于小孩子 B 也是抚养义务人。所以事实上有祖母在照顾他，所以呢，他不会成立。依照84那个判决见解，甲呢是不会成立什么294的遗弃罪的，甲是不会成立294遗弃罪的。可是依照18年的判决见解，他是比较像是抽象危险犯，他就会成立294遗弃罪。好，这个是甲的部分。那乙呢？照顾完了之后，照顾一段时间呢，受不了了，要把它丢给育幼院。那一样啊，育幼院是抚养义务人吗？育幼院是抚养义务人吗？没有啊，他不是啊，他也没有跟他订契约啊。如果说你没有跟育幼院订抚养契约的话，就跟他叫育幼院的话，那育幼院其实不是有，他其实没有契约上面的义务去帮你照顾小孩。这些题他到底有没有钱啊？看一下哦，交付给私立的育幼院，往后一年也没有去探视他，也没有给钱。嗯，看起来，当然前提是，如果你认为说育幼院有跟那个祖母达成协议的话，比如说好，我帮你照顾这个小孩，那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契约啊，只是说没有那个民事一个契约的关系，对，那还是有契约，应该是这样从宽解释比较好，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育幼院帮他照顾小孩，他如果是依照契约上面的关系的话。还既然有事实上面有依照契约关系有义务人在帮他照顾小孩，他觉得那个小孩就没有危险，他就不会构成294。OK， 可是最后一个小题，交给警察局，交给警察局。好，现在是院长哦，他如果说刚才依照那个契约，他有抚养义务嘛，对不对？可是他现在又交给警察局，警察有义务要去抚养他吗？依法律或是依照契约没有啊，警察局有什么危险排除的义务？他没有说要抚养人民小孩的义务啊，这个没有啊，所以警察局的部分就不是什么。抚养义务人就不是抚养义务人，你要跟着判定的见解呢，有可能就还是有危险，还是有具体危险状况发生。这个案子我是依照李茂盛老师的解答去想的啦。为什么？他说，即便你认为说遗弃罪是具体危险犯罪，李茂盛老师还是觉得说丢在警察局门口，虽然是旋即被发现 B， 但是还是有危险，还是有危险的可能性。因为如果那个警察局不是随时都会跑出来、啊，还有可能在里面打牌，然后就昏倒了，然后什么事情发生，他就没有出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还是有危险啊。所以李老师觉得说，依照具体危险犯的看法，丢给警察还是有危险，放在警察局门口还是一个有危险的行为。OK， 而且警察又不是抚养义务人，对，所以事实上也没有抚养给他，所以这个部分他把交给社会科了嘛，所以这个部分只有丙的部分呢会构成，就那个院长啊， 院长比较衰，他是丢给警察局，对。那其他的像是母亲丢给阿嬷，然后那个阿嬷再丢给院长啊，这些都是1807年，事实上有医务之人在抚养他，所以就没有危险。OK， 1-15点是这样写的，15分。第二小题，请问你对食物禁忌有什么评论啊？这个就是自由发挥题啊。问，哎，他叫你评论，那你就要评论啊。你们觉得有什么好评论的吗？哎，等一下，奶奶那个部分要稍微再注意一下。他虽然是有抚养义务之人，但是他会不会是行为主机啊？虽然他已经是没有危险了、啊，没有错啦，对啊，可是还是稍微讲一下他是不是那个行为主机的那个要件啊？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吗？实务上面判例对294的行为主机是依照抚养顺序来看的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案子里面，他其实奶奶之前还有人要帮他抚养义务吗？好像也没有吧。爸爸也死了、啊，妈妈也死，妈妈。可是妈妈有抚养义务没有错，她是先，妈妈是先为抚养义务之人吗？他们两个都是同一款耶，对啊，他们两个都是只是血亲耶，对啊，所以不是先为抚养义务之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啊。好，第二个小题，请问你对食物禁忌有什么评论啊？食物禁忌有两说啊，对不对？你对抽象文学判定说18年的判例有什么评论？那你就要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具体文学判定说，对啊。你一丢弃，不是丢弃，一有遗弃行为就可以成立什么遗弃罪的话，那完全不考虑什么生命法益是不是陷于危险当中啊？对啊，这样会过于前置处罚，对行为太过不利啊？对啊，既然他是危险犯，那应该也是要怎么样，要对法益产生危险性才要处罚，对，才要处罚，对。而且，即便你认为是抽象危险犯罪，也应该是要容许什么，在意外的情况下考虑什么极端情形可以推翻危险性。前提是什么？那个具体个案的行为完全不足以导致结果的发生，去考虑推翻立法者所推定的危险性。听说有人写这个看法，对。不过他是学黄龙坚老师的、啊，他是从主观，还记得吗？我记得抽象危险犯罪推翻的时候，黄龙坚老师的见解是什么？从主观上去推翻嘛，对不对？只有什么专门技术人员才可以判断危险性的有无。所以如果专门技术人员判断说这个案子里面一点危险都没有，他就可以主张说什么？我觉得我们没有危险性，所以我没有什么危险故意去推翻他。听说有人这样写就得到15分哎、欸，这题才15分哎、欸，他真的就15分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在考你说，即便你是采取抽象危险犯的那个18年的判例那个见解，那个判例见解未必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抽象危险犯也可以推翻他的危险性，只是那是一个例外，原则上是不可以推翻的，只是例外可以推翻。那什么时候可以推翻？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推翻？就通通都写上去，那就是李茂盛老师那篇文章的重点。因为李茂盛老师觉得那些判例，不管是18年还是23年还是29年还是87年的判例，都是抽象危险犯，就跟通通又不一样。对，所以他当然会觉得说，你看嘛，即便是那些判例也是非常高明的判例啊，因为他也注意到什么抽象危险犯又怎么样？如果事实上面有人在帮你抚养的话，还一点危险都没有，还是不会成立294。对，意思是说，一般学说都认为说那些判例比较倾向于具体危险犯，但是李茂盛老师觉得说，那个才不是倾向于具体危险犯，那个是抽象危险犯，只是说什么例外的可以怎么样限缩处罚，限缩处罚。那限缩处罚的要件是什么？限缩处罚要件就是有义务之人在抚养他。就是这样子，他觉得食物禁忌是这个立场，对。那这个跟通说是不一样，不过你还是知道一下哈 ，OK。所以问你说对于食物禁忌有什么评论？第一个，你对于食物的那个18年那个比较接近抽象危险犯的那个判例有什么批评的地方？第二个，你对于食物上面把抚养义务人啊，抚养义务人用，就是87年后来不是有限缩那个判例的见解嘛？限缩23年跟29年两个判例的见解嘛，认为说，事实上虽然有受到他人的抚养，然后没有危险，但是那个他人指的是什么？也是要以有抚养义务的人为限，那就怎么样？限缩处罚。所以像其他的，如果你把他丢在医院里面，那护士在帮你照顾，可是护士是抚养义务人吗？不是啊，这样依照那个87年判例的见解就怎么样？就还是会构成294。可是。客观上面，既然法医一点危险都没有，那你管他是护士还是抚养义务之人啊？有差吗？就没差、啊。重点是什么？有没有法医侵害的危险？对，所以你要去做这样的批评，就是这样批评。第一个批评是针对抽象危险犯的批评，第二个批评是针对实务的那个87年判例去限缩23年跟29年那个判例的批评。为什么？事实上照顾义务之人，事实上有人在照顾那个5-9人那个事实上那个照顾的是他人，要限于。抚养义务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缩？ 重点不是抚养义务，不是重点是你买没有抚养，重点是什么？有没有人事实上在承担那个小孩子的照顾义务？如果事实上有人在承担那个小孩子的照顾义务的话，那小孩子就怎么样，就没有危险了，就不会构成294，就不会构成294。所以这个是对于实物进行的疑问。不过基本上也是在问你什么抽象危险犯，也在问你抽象危险犯。OK，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已经对的题目。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来看一下14页的一个题目。哎，等一下，今天是上到几点啊？今天到9点，要洗我。然后你想说8点半啊，因为你们7点上课嘛，对不对？然后上一个半小时，8点半休息。对，上到9点哦，那我们就上半个小时而已嘛，那不能休息。好，现在让我们要10分钟下课好不好？还是你们要休息？先休息就休息到9点啦、啊，就不用休息啦。好了，至少15分下课好了，对，45分下课，让大家早点回家。那我们再看一个题目，反正今天至少要把那个笔记对章讲完，对，把我们两集，你真的是这个样子，赶快讲细的，嗯，七七八分子啊，很多老师上课风格都不太一样，有的老师上课风格就啪啪啪啪啪就讲过去了，哦，好快就讲完了这样子。如果你是想要快速的了解兴奋在干嘛的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买那个萧海达老师的书。他最好的书本是什么？起码分的精要吧，都是那么薄哦，超薄的。对，然后里面呢，扣掉法条、剪贴，但是没几个字。对，然后很快速可以把你浏览一些重点。对，我觉得太好了。这种，如果是那种很喜欢念薄薄书的人，要迅速了解兴奋在干嘛的人，可以去念那一本书。对，我不建议大家去念金正大的起码分的，因为好厚。对，我自己是有念啦，对啊，只是我觉得说，嗯，其实它也很多是剪贴的、啊，如果你有念过的话就知道了，对啊。不过我觉得它里面讲的东西不是很齐全，再齐全它大概就变成2册这样子，对，因为它又有题目解答，对，题目解答都很长，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不要念那个太薄的，也不要念太厚的，对，那该知道的东西知道就好了。对，所以有的老师行程我想很详细，不过上很详细的结果就是变这样子，就是错误估计时间，然后快来不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剩10分钟，大家再请听一下。甲呢跟乙呢是夫妻，然后育有一子丙呢，就是第14页上面的题目。甲夫妻，对，然后有一个小孩丙。那甲的父亲丁呢，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然后某一天呢，甲呢就是那个儿子，就因为细故呢殴打丁成上。哦，所以你要知道哦，直系血亲非亲属殴打丁。执行尊亲属承上 ，OK。只要想到打爸爸妈妈或者打爹爹奶奶，这部分都会加重，最近都会加重啊，记得。那丁呢，就是刑警问罪啊，然后就跟友人同去出门，那友人大概年纪也不大，年纪不轻啊，对啊。那途中呢，不慎被落石击中，对，应该是去泰鲁阁，对。那送医急救之后，因为好恐怖，腰椎爆裂性骨折。医学上面会这么奇怪，那时候在看这名字就很奇怪，因为他自己乱想的吧？没有什么爆裂性骨折啊，只有那个肺炎，那个叫做猛爆性肝炎，那个比较恐怖一点。这我没听说有什么叫爆裂性骨折。婴儿呢就瘫卧在床，所以无行动能力哦，无行动能力全起来，但是没有行动能力的，而且日常生活需要你的照顾，一直是什么？丁就变成什么？无自救能力之人了。所以的话，再告诉你，丁变成无自救能力之人，他没有行动，他自己没办法动，然后要人来照顾。OK 啊，所以这他会变成无自救能力之人。那甲乙呢，是他的儿子跟媳妇，他在同居，对于同居的丙住在一起哦，同居哦，他每天呢只喂不饮吃一餐，对，然后呢就让你在那边躺着吧，也没有办法翻身的，因为大家知道说家里没有病的话，应该知道说那个病人如果长期卧病在床，没有办法翻身，就长什么褥疮了，对啊，那个褥疮如果没有办法定期的话，就是细菌感染，结果真的就是这样子。半年之后呢，营养不良，因为每天就给他一餐，那另外一个细菌感染，然后就半年真的就死了。好，这是40分，好，40分呢 ，OK， 我们来讨论谁好呢？我们先来讨论甲好了。甲因为细过殴打丁成上，这是什么？你们说这当然是伤害啊。可是我刚才讲过了，伤害罪如果是殴打丁成尊亲属的话，要干嘛？加重嘛，这是280条，287条。可是因为280条不是一个独立的条文，280不是一个独立条文，它是对于直系血亲属尊亲属就犯277跟278，所以基本上怎么样？你要引法的时候要277、277跟280两个条文要一起出来，对。所以呢，它就是犯了对于直系血亲尊亲属伤害罪的280条跟277条。OK， 就不会到此为止。下一个呢，后来又做什么事情？ 每天喂他吃一餐，然后就让他躺在那边等死，这个部分是什么？你们觉得？每天喂他吃一餐，然后呢，结果后来就是因为营养不良啊，因为每天只有吃一餐而已啊，然后呢，褥疮感染，引发败血症死亡。因为褥疮是怎么来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翻身嘛。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到底是你说他还死亡嘛，对不对？所以你要问他说，那病人对甲对那个丁死亡，结果到底有没有故意？这你要确认下来嘛，对不对？你就有故意啊，这种恶人已经是那种嘻嘻后给他判死刑，对，所以一定是有故意，当然故意。而且你看，每问他吃一餐，老人吃一餐。然后吃上都没关系，不是这个意思吧？对，意思是说早上通常吃的少，对，应该这么说。对，每天喂食他吃一餐，然后呢就不帮他翻身，然后说褥疮啊，褥疮跟败血症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明显的，是有相当因果关系的。所以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就有可能说不是想要杀死他，只是为了避免被人家发现，所以一天一天来，这叫什么？慢性杀人法，对不对？不要一打把刺死太明显了，这样一点点来，他就可以抗辩说，我还是有喂他一餐啊，这样子，对啊。然后呢，是另外一个，如果你认为说他没有杀你故意的话，没有杀你家，没有杀你故意的话，为什么？他还是有喂他一餐嘛？如果你都有杀你故意的话，你干脆不要喂他算了。对，所以还是有喂他一餐，所以没有杀你故意。那顶多是什么？可是没有杀人故意，可是他是老人，然后五只就能一只人，又只喂他一餐，然后又长满那个褥疮，那个跟死亡会有危险啊，所以就马上想到什么？遗弃罪，你要马上想到遗弃罪，要想到遗弃罪，好，遗弃罪，那这是一个有义务的遗弃罪还是无义务的遗弃罪啊？他是积极遗弃行为吗？也没有啊，他有没有把小，有没有把老父亲丢到外面让他冻死？没有啊，他是什么？没有，我一天只喂食一餐嘛，意思是说什么？没有尽力去喂食他，什么长成动物一样？对啊，那另外一个是什么？长满褥疮没有去帮他翻身，没有喂。喂为他生存所必要的行为嘛，对不对？因为喂他啊，或者帮他翻身啊，这都跟他生存是有必要的行为。OK， 所以看起来是294。然后呢，因为什么？他对于死亡结果有故意吗？没有故意，所以可是有没有认识到危险？有，所以我有危险故意，所以是顶多是危险犯，然后致死。所以这个部分是遗弃致死罪294第二项加的部分。可是有个问题来了。294第二项，甲有构成行为主体吗？他是不是抚养义务之人？啊是啊，他照顾他自己老爸都没有问题啊。儿子的抚养义务跟媳妇的抚养义务哪一个前面？刚才那个规定，儿子1114条，是不是应该会办比较快的这样子？不过已经在前面的啦，对啊，不用看也知道已经在前面的。对，所以儿子的抚养义务是在媳妇前面，所以儿子前面甲前面有其他抚养义务之人吗？没有，就是他，所以呢？他就可以构成294的行为主体，即便是依照实务经验也是这样子。所以甲就是乘以294第二项遗弃致死罪，遗弃致死罪。那现在换刑部好了，一样成立什么？乙其实也是做一样的事情，不是吗？他只是少了什么280条，他只是没有打他的公公，对。可是他也是怎么样？每天只喂食一餐，然后任由他在床上长满褥疮，因为甲乙可能是什么？通常应该是有翻译联络吧，对啊，就是夫妻耶，就是约好就不喂他嘛，对，所以有翻译联络行为分担，所以应该都是294共同正犯，294共同。可是我刚才讲过啦，294的行为主体有限制，对不对？叫实务禁止有限制啊，限制在什么？没有先喂的抚养义务人才会轮到你这个后喂的抚养义务人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儿子的抚养义务在媳妇前面，那媳妇不抚养，会构成294吗？就不会。就不会，所以这个案子里面媳妇不养公公，因为前面还有个甲，你要优先不抚养义务，而且甲要是有资历的，他就要抚养，所以乙不抚养就不会成立294，就不会成立294，因为他不是294所说的那个负有抚养义务之人，那是依照实务的特殊见解，认为说294的抚养义务已经是等到依照民法亲属篇上面的抚养顺序的那个义务介质才可以说抚养义务人 ，OK， 所以在考的是这个问题，在考的是这个问题。好，那大概基本上这个问题大概就这个样子，剩下就是竞合啦，对啊，那大家自己去竞合好了。哎呀，现在几分啦、啊？38分，还有几分钟？还有7分钟？对，7分钟要干嘛？还有7分钟，那也不能上过，还对，那太快了，那接下来再上好了。 对， 而且他有伤害罪耶，对啊，好，时间控制不佳。那我们还是来练习题目好了、啊，在第12页，起码分则就是不断的练习。 对，这样比较好。可以，我们就讲过了。哎，讲过嘞。那还有什么没有讲过吗？嗯。啊，有啦有啦，那第十页我就讲刚才给出。对。哦，不过这也是你的大灾问嘞。嗯，好吧。那我看一下好了，那大家听我们下课了。甲呢，以驾驶机车为业。哦，驾驶机车为业，就是知道说啊，可能会有什么业务过失啊，什么问题。那某天呢，甲呢看到醉意颇浓的乙呢在旁边拦车啊。起初呢，看到已经呈现醉态的甲就不想载他，谁想要载有醉人仗势要臭死的。但是考虑到最近经营不景气啊，没什么客人啊，他决定还好啊，还是载他好了，去赚钱啊，紧急拍摊。然后乙的住家呢靠近高速公路交流道，嗯，然后甲呢就将计程车开上高速公路，然后预计从高速公路呢将乙家交流道附近就把它放下来。那甲呢开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时候，那个恐怖的那个背后铃呢，忽然就发现手机不见了，然后执意呢要甲呢立刻在高速公路上面回转到上车地点，高速公路回转，嗯，好，先论他一个公共危险罪，送他一个。甲呢先在高速，可不要我是乱说的。甲先在高速公路合于规定之处暂停 ，OK， 所以甲是没有违反注意，他是在可以停车的地方停车，对。然后向乙表示说呢，要回转也是要下交流道啊，慢脑啊啦。那劝说无效之后呢，甲呢就将车子呢驶回快车道，他不理他，就把他驶回快车道。那乙不满甲呢不服从自己的指示，可恶，你要不听我的，两个人在快速车道当行进当中呢，就发生严重争吵。乙甚至多次抓住甲车的方向盘，试图要回车，嗯，就知道他已经醉成什么样子了。那甲呢，为了避免车子失控呢，发生事故呢，想要摆脱失去理智的乙呢，就在夜雨里面呢开门令乘客下车下去，然后一下车也就是很乖很奇怪，那下去甲呢随即呢就是从高速交流道下就下高速公路，就回去睡觉了。没想到在滂沱大雨当中呢，乙走到一小段距离就重心不稳就跌死了，这样子。并不巧就跌到水沟里面就死掉了，嗯，那家属当然是很不谅解啊，认为说你怎么可以随便把他抛弃他，啊，要抛弃他下车之后有没有重报电台无线电台，你们通报警方，问甲的刑事责任如何，这一题的标准你看就知道在考什么，把他丢在下面，这到底遗弃还是杀人嘛，对不对？你有看到很喜欢考什么到底遗弃还是杀人嘛，看这三个题目我们做完了，你就知道说，哦，其实到底遗弃还是杀人，关键在什么，对于死亡结果有没有抑郁，有没有故意的，啊？对死亡结果有没有故意？如果对死亡结果没有故意，那就是什么遗弃？那你知道发生死亡结果嘞，就是过失，所以是什么加重结果犯，就是遗弃致死罪的加重结果犯，通常都是这样子。你会发现这三个题目都是这样子考的。对，第一个甲呢，如果我们一个一个行为来拆开的话，就像你讲这样子，一个一个行为拆，不要把全部大模糊都写在一起。甲驾在高速公路上面下车会怎么样？他可不可以叫他在高速公路上面下车啊？他为什么叫他在高速公路上面下车？因为他一直从后面伸出手过来啊，他就在操控他的方向盘，不是吗？你不叫他下车，他就一直握着你的方向盘啊，而且那是高速公路，哎，两个人那边握来握去、扫来扫去，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外观上面看起来就是什么一台车在什么蛇形啊，什么像左边像右边，只是很运气好没有碰一声，然后就跟其他车相撞，是吗？所以很危险啊。所以很危险啊，很危险是什么意思？很危险就会下车，因为会撞到什么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嘛，对不对？所以他叫他下车，原因是因为什么？有可能是为了避免自己受到其他车的追撞。这个时候是什么？有可能他对他主动正当防卫，有可能是为了避免什么其他路人安全，那是什么紧急避难？不管他，反正总而言之，叫他下车的行为都是什么？为了避免某种危险发生。OK，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难。那如果是紧急避难的话，有没有办法通过利益衡量的问题啊？你去想一想，叫他在高速公路上面下车，如果他是在安全的地方下车，可不可以？那就可以啊，那就可以。如果是他是把他放下车，不是在快车道上面叫他下车，那根本就是一个杀人行为啊，知道吗？你看一下车，嘣，人就不见了，又不知道要来去了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一定是什么？有可能在安全地方下车，有可能可以用正当方式进行避难，阻却违法，看你怎么去论述，看你怎么去论述。第二个，甲呢把他留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就跑走回去睡觉，然后他也没有通报电台，也没有通报警方，后来产生什么死亡的结果啊？这个部分会是不作为杀人，还是遗弃致死？关键在这里嘛，对不对？关键在这里，你觉得？他是不作为杀人还是遗弃致死啊？在滂沱大雨当中把一个酒醉的人 九个人，你看已经绩效了，对啊，换回去问握你方向盘，然后把它丢在大鱼当中，把它扔在那边，然后最后就回家，就没有理他，就最后因为重心不稳跌死了。重心不稳跌死，是不是这个计程车司机可以预见得到的？这一题是自由发挥，这完全没有标准答案啊！这种题目最好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标准答案。你说对，反正杀人跟遗弃，只要是那种杀人故意跟遗弃故意的区分的问题，就是都没有标准答案。而且他考试也会出的模棱两可。对，问题是你要讲理由啊，你要讲理由啊。因为你想说他是醉汉哎、欸，是一个几乎是一个无自救能力之人了。对，所以他才要坐计程车回家。对，而且他意识又已经非常不清楚了。因为下大雨，又不理他，又把就在高速公路上面，不是丢在一般的马路上，高速公路是非常有危险的，所以他有可能会产生死亡的结果，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甚至有什么杀人故意。如果你认为是这样的话，他就变成什么不作为杀人犯，不做杀人罪不存在不作为犯，就这样什么保证地位，保证地位是什么东西啊？这里有保证地位吗？如果你认为他有杀人故意的话，他有保证地位吗？依法令，依契约，依契约，他原本是载他的嘛，对不对？载他可以随便把乘客丢在那个马路旁边吗？啊，不管他死活，你可以这样想：一旦你承接了对他的保护义务，因为开计程车本来就是要有义务要去保护乘客啊，对啊，所以一旦你承接这个保护义务之后呢，基本上呢，那个保护义务通常是不可以轻易的把它放弃或是移转的，对，所以你可以说。他是有载他嘛？那载他的时候就要承担他的那个保护义务，而且你把他开到高速公路上面去了，那就要保护他，不可以随便再把他丢在高速公路旁边了。所以这时候是一个遗弃约，那可以说是一个危险前行为。那就看嘛，前面有没有一个危险前行为啊？你不能说载他是一个危险前行为啊，你不能够说把他放任在路边走是一个危险前行为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什么，放任在路边走可以怎么样？有可能可以阻却违法、啊，对啊，那就不是一个危险前行为，所以顶多是有可以考虑什么？契约承担义务，契约承担他生命法义务，从这个部分来讲，所以基于这个契约承担义务呢，好啊，你就算要把它放下去，放在高速公路上面去，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可是你就可以说，你看啊，像家属讲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你把它放下去之后，你要怎么样？通报电台啊，通知警方啊，因为高速公路上面是很危险的、啊。即便你认为说你可以把它放在高速公路上面，依照你的这个契约承担义务，你还是要去做某一些行为，就是通报电台跟警方。所以你都没有做，通通没有做，我就不杀人罪不存在，不作为犯法，对。那如果你认为说他对那个死亡结果没有故意的话，那就是什么遗弃罪，就是遗弃罪。那遗弃罪的话，既然针对，但是又发生了什么死亡结果啊？可是不要忘记了，加重结果犯对于那个加重结果的部分，行为人也是要怎么样预见的、啊？当然15点都不用啊，只要一般人预见就可以了。一般人有没有办法预见这样的死亡结果？把它放在把一个醉汉在大雨当中，把它放在路边，然后重心不稳，把它跌死。这个可不可以预见？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啦，对啊，应该是可以预见的。那应该是既然一般人都可以预见的话，那那个司机跟一般人好像能力也没什么差别，所以他应该是可以预见得到，所以就可以成遗弃致死罪。对，所以这个题目会有这两种解法，会有这两种解法。那不管是遗弃致死罪也好，还是不存在不作为答案也好，重点是你要讲出道理，说他为什么是遗弃故意或是杀人故意。为什么是遗弃故意还是杀人故意？这一点是考试上面的重点，不然他不用写这么一大串的犯罪事实给你啊。对，老师希望看到就是说，你用他给你的犯罪线索、事实的线索去架构的理由，去架构的理由。我今天还有听到一个内线消息说，有人只有抄题目，民法啦，抄题目，这只有他们要不知道。那题目是问他说，他会不会构成侵权行为？就他写不会构成，抄完题目之后写一句话写不会构成侵权行为，5分。哦，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我在想说，那他应该是，我就问我同学说，那他应该是就是刚好符合老师的答案吧？他说是没错，老师的答案是不符合侵权行为啊。不过他这样给他5分，那我说，那如果说他是抄题目，但是呢他写构成侵权行为，那违反老师答案应该是0分吧？那个学妹说没有，他还是有1分嘞、欸。对啊，所以抄题目还是有1分的，所以你想抄就抄吧。就是像这么抄题目，我想不想抄？对啊，即便是为了1分，我也这样唱。好啦，今天就上到这边。